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同时一道雨带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初时有几阵雨，最高气温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上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左右。而家温度系20度，相对湿度9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霧，天氣概況。現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的偏東氣流正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取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3至4級，有幾陣雨，部分地區有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東南風4至5級，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8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0米，有雾；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189点，升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83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29.36。瑞士法郎0.928，加元1.33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78美元，卖出189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由2022年12月31日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没有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2023年嘅1月13号，农历嘅12月22嘅。出面嘅室外气温呢咁去到20度啦，相对湿度96%，咁所以呢都係一个相当之潮湿嘅一个早上啊，咁再加上呢出面又可能有啲地方呢你又会觉得嘩都好似有啲雨水喎，咁所以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住啊，咁啲积水呢都係麻烦嘅。咁如果大家出门口嘅时间啦，咁今日呢亦都话到初时有几阵骤雨，最高嘅气温22度，咁睇下你需唔需要带备啲雨具出门口啦。直播室入面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百元号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咧系需要不断进步，咁啊进步嘅过程入边，我哋好需要去到学习。学习嘅时候，我哋亦都好需要咧有唔同嘅朋友喺我哋身边啦，咁啊令到我哋嗰、那个motivation 啊，嗰、那个情感咧啊，嗰、那个学习嘅意欲咧可以去得更加强，呢个系好事嚟噶。积极嘅态度会带嚟一个积极嘅结果，咁但系相反，即系如果你发现态度系可以感染嘅。唔好嘅態度或者负能量又系可以感染，同打喊路都系一样。咁你会想选择用边一种嘅方式啊，去到处理日常嘅生活呢？我就会选择咧，希望我同埋身边嘅人咧，大家都系精精神神，以及咧大家都系好有向前嘅感觉嘅。如果成日都系谂住喂停滞不前嘅话咧，咁就都几麻烦。所以有阵时啲事情咧，千祈唔好谂自己做唔做到。你下下都喺度谂系我做唔到啊！就先输咗自己，放弃咧系失败嘅第一个嘅必要条件嚟嘅，我就唔希望有啦。我亦都希望身边嘅咁多位朋友啊、同学啊，学习嘅时候咧系可以同成班朋友一齐互相有一个正面好嘅影响。咁星期五啦，咁大家更加唔好浪费时间，将你手头上嘅工作尽快做好，咁然后又可以过一个 Happy Friday 啦。 出生开始识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愿带备勇敢，曾经分不开的良朋，结伴胡闹过的人，学会拘谨，逐个短信内谈自困，多强差人意，或是我根本无知，并没有不过了叶子，可惜仍会点变一世的难关。假使感叹尚有几个弯，痛苦如何敢？世间多变幻，原是这样难。年纪如何加？到几岁还待升华？是足一世都不晚，会记住吗？当天拉的小提琴，纪念奏过那初吻，有没信心？若至今风了尘，热度未降温，全世界也靠你安分。别莫旋律多兴奋，当别人都莫问，能做你知音曲折的情字。今天的我领先，他一面临巨变，你会送我更多见。一世的难关，假使感叹尚有几个弯，痛苦如何减？世间多变幻，原是这样难。年纪如何加？每一岁仍在升华，约好今世一起撑，有记住吗？ 光璀璨，理想请永不变价。然而你变改的你更贵重吗？ 一首歌来自林奕匡，一世同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洗不洗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五分的早上啦，咁啊晨光 Coffee Time。嗱，香港同埋内地一月八号开始咧，咁大家都知道通关噶啦，咁高铁香港段咧，咁亦都会喺十五号嘅时间咧，亦都会复运。咁啊，头先听新闻嘅时候咧，都听到一啲关于咧就系高铁方面嘅消息啦。另外旅发局方面亦都话到，咁啊数据显示，每一日访港嘅游客人数咧由零加三期间啊，咁每日介乎2400至到4500人啦，上升至到最近啦，咁其实每一日都有过万人咧系嚟到噶。除了探亲、商务或者必要的出外之后，咁啊，自上个月开始取消所有入境防疫限制之后啦，咁啊，休闲旅客咧啊，发现亦都有稍为回升的迹象。咁啊，旅发局咧，咁啊，亦都话到啦，通关初期客源咧就将集中喺个别嘅市场噶，咁啊，好似喺譬如内地啊、东南亚，咁啊，旅发局咧亦都会按照住各个唔同嘅市场情况，分阶段咧大力宣传呢啲嘅加强力度嘅。嗱，下个月开始咧就会推出一个全球大型嘅宣传，当中包括咧就向第一次嚟到嘅香港嘅旅客啦，就派发一个叫做旅客消费优惠券，咁啊可以咧喺超过100间嘅酒吧啦、餐厅以及咧就酒店。咁啊，兑换免费特色嘅鸡尾酒，以及咧就饮品，或者咧超过130个嘅景点、零售、餐饮商店，咁啊交通营办商等等消费，以及咧就兑换礼品添噶。佢哋话出按照住最新嘅情况，咁啊通关初期客源咧，咁啊将会头先提过啦，有譬如东南亚呢啲嘅地方嘅。首阶段的宣传预算最少都有过亿元的。为什么不零加三的时候或者通关之后立即做呢？其实是要所有限制撤销，春节之后看到通关稳定了才是 kick off 这个全球的宣传的。其中他们有几个策略的。一个策略就叫做香港有礼，礼貌的礼，向旅客呢消费即系派发呢个消费优惠券啊，初期咧到访嘅旅客就获得消费优惠券啦。咁啊，其实咧就咁啊，当然系旅客就固然之开心啦，而且咧更加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啦，去到有休闲消费。咁旅发局亦都话到喺唔同嘅界别，譬如系航空公司啊、旅行社啊、酒店等等推出一啲嘅礼遇嘅，并且支持机管局咧就送出一啲免费嘅机票添。好啦，咁啊，农历年亦都好快脆会嚟到啦。旅发局推出一个咧个跳跃香港迎新春贺年活动，咁啊喺沿海滨地点咧就设有福套迎接新岁。今日咧就13号啦，其实活动咧就喺年28啊，1月29号至到咧就正月15，即系2月5号，一年18日。咁啊会咩地方见到咧？中环啦、金钟啦、湾仔以及咧就尖沙咀四个咧就沿海滨嘅地点。呢一度咧就舉行嘅，咁啊當中中環碼頭咧就第一次變身啦，巨型福套咧就會匿喺樓頂同大家咧打招呼同埋迎新歲，咁啊金鐘天馬纜花園咧亦都會化身成為奇幻花海，咁啊七彩多變嘅燈光咧就會令到呢個海濱長廊非常之靚啊！春節期間多個嘅海上觀光項目咧一同就會推出啊一啲維港遊嘅優惠嘅，咁啊市民咧咁啊如果坐天星小輪咧就會有機會啊！哇，厉害啦！同福套咧就一齐游览呢一个嘅维港嘅。 所以话咧，嚟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呢啲类型嘅消息啊，或者咧就是、可能优惠，又可以同各位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啦。 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闪火，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激荡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错落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相造访，最古老的变化前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圈里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我哋曾比特一首歌曲阿 Mike 嘅重建。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当然有好多嘅地方可以喺星期五六日嘅时间，咁你休闲都可以去下嘅。例如咧就参加各大嘅博物馆啦，因为即系天雨路滑啊，其实我就觉得咧喺翻啲室内嘅活动咧，咁啊比较上系理想啦。咁有啲咩活動咧？關於係博物館嘅美術館嗰邊咧，咁大家其實一上網咧都係 click 到喎。我今日反而想同大家講，其實嚟緊嘅時候咧，有好多唔同嘅新型嘅一啲嘅大型商場咧，就會坐落喺新嘅地段。咁大家雖然都知道啦，咁啊尖沙咀方面嘅日式百貨公司啊宣布結業啦。咁但亦都有傳咧，最後營業至到咧就今年三月啦嚇。咁另一邊商咁啊位於咧就係東九龍啟德啊。嘅同樣嘅一個派系嘅日式百貨公司啦，咁啊喺年底嘅時間咧話到最快咧就會揭幕啦。咁喺前幾日嘅時間啊，網上亦都有一張咧關於咧就係啟德百貨公司樓層嘅分佈圖咧去到流傳嘅。咁啊見到哇真係犀利啦！啊啟德嗰邊咧有啲新嘅大型嘅 shopping mall， 咁啊更加起到咧好似雙子塔咁樣啦。咁啊又唔係話好似馬來西亞嗰個咁高嘅。咁啊雙子塔咧就樓高20层，咁啊設有咧就4层地庫，以及咧唔同樓層嘅分佈等等嘅細節嘅。 今日當中咧都犀利啊嚇！咁佢既然咧譬如第一棟大樓 Tower One 嗰度咧有20層啊，咁啊百貨公司嘅位置都會喺地牢啦，就至到九樓，咁所以咧每隔三層嘅位置咧亦都會設有中庭嘅，咁所以嗰個叫做休閒嘅空間咧，就算喺大型嘅 shopping mall 都一樣咧會有，呢個都唔錯啊嚇！另外咧就第二大樓啦，同第一大樓咧其實亦都相似，同樣都有樓高二十層噶。我見到又係有即係真係好似日本嗰邊咁樣噶，有地牢嗰邊啦 ，B1 層咧就係呢一個超級嘅市場。超級市場之外咧，咁亦都會見到有好多生活百貨啊。咁日本嘅百貨公司咧就梗局噶啦，咁叫做美食廣場喺頂樓啊，然後有書嘅書店啦，亦都會譬如男士服裝、女士服裝、運動服裝、兒童用品部、家居部，全部咧會喺適當嘅樓層嗰度出現嘅。今日更加見到咧，13樓嗰度咧會設有一個咧有蓋嘅空中花園，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嗰度咧就休閒一下。咁啊，2023年咧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設施咧就落成啦。咁啊，啟德咧由97年開始啊，咁啊由呢個機場咧就搬咗過去赤立角之後啦，咁啊一大個嘅地段啦嚇，咁啊亦都咧就係不斷咁樣去到咧就有唔同嘅用途啦。咁作為市民嘅，當然係好啦，見到咁多唔同嘅用途咧，係開心嘅。咁啊，唔知道遲啲去嘅時候啦，咁啊又嗰個感覺會係點啦？起碼咧，我自己咧都係期待嘅。咁希望你都係一樣啊。咁香港有更加多好嘅建設啦，除咗咧可以吸引到外國嘅遊客嚟到香港促進我哋嘅經濟產業之外啦，最開心嘅即係莫過於就係呢啲。就咁喺我哋身邊附近嘅都有啲國際級嘅大型嘅一啲休閒設施咧，等我哋平時閒日都可以去玩多啲啊嘛！時間嚟到早上嘅6:26啦。遲啲咧真係可以約埋自己喜歡嘅人去唔同嘅地方嗰度玩，但今個星期你會去邊度玩先呢？早上嘅時間揾嚟一首歌嚟自作曲伍仲衡。严明熙，好想约你。 无论地球怎样转，再怎样转，身边有你陪我幻想兜圈，回味甜又软，分享总永没完。空想中那飞船，总没入场券。 这个时间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铁香港段将会在星期日恢复服务，并且在昨日开始发售车飞。港铁说截至夜晚十点已经卖了超过3000张在恢复通车首日的北行车飞。今个月15到26号期间北上到广州南、广州东、深圳北和福田的列车仍然有车飞出售。港铁话高铁啱啱重新投入服务，乘客可以拣喺班次嘅系可以喺选择班次嘅时候预留弹性，亦都会密切监察高铁重启运作之后嘅情况，继续同政府同埋内地相关部门联系，为跨境旅客提供服务。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宣布任命克尔为特别检察官，调查总统拜登在出任副总统期间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问题。拜登位于华盛顿的前私人办公室和特拉华州的寓所先后被发现政府机密文件。拜登说会全面和彻底配合司法部的调查。拜登的律师表示有信心调查将证明有关机密文件是无意之中被放错地点，而拜登和律师在发现错误之后已经立即采取行动。加兰在去年11月都任命史密斯担任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被发现机密文件的案件。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售美国战略储备石油。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一共有331个议员赞成法案，97个议员投下反对票。法案将会交由参议院审议并且批准，如果批准将会呈交总统签署。不过分析认为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不会支持法案。拜登政府去年为了降低持续上涨的汽油价格，在战略石油储备之中释放了1亿8000万桶石油，导致库存降至自19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外交部长秦刚继续在非洲的访问行程，并且转到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并且同总统邦哥会面。秦刚说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加蓬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加强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加蓬推进新兴加蓬的战略目标，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邦哥感谢中方对加蓬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有力支持，说加蓬高度赞同中国的发展理念，期待深化合作，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增强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之中的话语权。另外，秦刚亦都同加蓬外长穆萨会谈，双方表示将会继续相互坚定支持，深挖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亮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初时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行紧过嚟， 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车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琴日交更嘅时候咧，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嘅咋。 咁方便？ 系啊，未完成登记嘅太空卡咧，喺2月23日之后啊，就用唔到噶啦，快啲登记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嗰度睇睇啊。 近期潮流兴啲乜？而家后生仔又谂紧乜呢？ 最紧要就系有个地方话你知佢哋想做咩，有咩识做，有咩系你估都估唔到。 潮青年， 一班充满正能量嘅新时代奋斗者为主导， 以杂志形式每个星期多角度带你睇睇年青人嘅潮流文化、时兴热话、社会议题。等我同你一齐打开呢一本属于年青人嘅潮青志啦！ 潮青志1月14日星期六下昼5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啊20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相对湿度96%，睇下几点先而家，哦6:37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星期五嘅时间啊，咁啊继续咧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喂钟哥，诶、哎、哦，真系相当之奇怪，唔知道点解啊，明明打通咗，但系咧又冇人听，唔紧要。通常世事都是这样的，世事不似预期，所以呢我们都是要想想计先得，转头又会打回电话给钟哥的，大家不用担心。好了，早晨啊，钟哥在不在啊？ 早晨，早晨， 哎，喺度啦，系啦，头先我特登推高咗个音乐咧，就系处理呢个电话嘅问题。系啊，朝头早又唔够人手啊，所以有阵时唯有用呢啲方法打电话。 哦，怪之啦，冇嘢冇嘢，诶，喺度喺度接通咗。 啊，咁啊好啦吓，今日咧朝头早真系天文台所料都几大雾湿啊，嗰个感觉啊， 系系 系啊，嗬，好有一种咧春困嘅感觉。其实今日我发觉。 啊咁快， 系咯， 快嘅其实都，因为正所谓咩农历新年都就嚟啦， 系啊系啊， 都系差唔多噶啦， 系啊，所以 你准备晒嗰啲过年嘅东西未啊？ 未啊，未准备过， 嗯， 系啊，我谂住先买瓜子啦，其实我屋企咧连全盒咧都缺啊，因为 哦， 因为点解咧？我本身有个全盒嘅， 嗯， 牛龟咁大个。咁 揾翻出嚟啊？ 唔系揾得翻，但系咧上年劈咗，因为点解咧？佢真系太大个太亚炸，啲格数又衰咁，我真系每一次拎佢出嚟嘅时候咧，我都有一种咧新年想打人嘅感觉。 点解咧？ 佢真系好亚炸，我将茶几嘅嗰个即系机仔啦，我基本上净系可以摆到个全盒喺度。 嗯嗯， 系啦，人头咁大个，跟住呢啲格数咧，佢一打开嘅时候咧。可能佢嗰啲隔与隔中间嗰啲板咧又厚喎、 咁你擠嘢又唔多，但係又壓榨，咁所以咧我都好努力咧物色緊一啲新嘅存盒。咁但係喺街睇嗰啲咧，其實有啲我都發覺幾個樣好膠啊，唔得有一種農曆新年嗰種節慶嘅華麗，我又唔係咁想，即係未睇啱。咁所以咧。可能呢几日行开行埋见到嘅时候咧，都会尝试去搜罗，同埋我会先入咗呢一个存盒入边嘅我最喜欢嘅瓜子。 嗯， 系啊。 其实你使乜咁怒气咧？关于之前嗰个存盒，清楚系咩咧？你一年都系见佢一次啫，你会摆到一年噶嘛？ 对佢差唔多成两个星期噶嗰、那个存盒， 都系两个星期啫。 系啊， 你使乜咁怒气？又要争都要抌咗佢咧， 好压榨噶。跟住啲，因为屋企有细路，已经摆咗件咁压榨嘅嘢，跟住佢哋周不时咧就会攞个存盒出嚟咧，即系拎咗出嚟噶啦，喺度搞下佢啊，睇下入边有咩食啊。哦，其实不过我细个都系咁嘅，你明知道个存盒入边有咩食噶啦，呢格剂咩，嗰格剂咩，你都会想揭一揭佢，睇下有冇唔同噶。这个习惯咧系真系喺度噶，唔知点解。 当然啦，你有嘢喺度，即系等于你去到厨房，见到有个煲冚住个盖， 打开佢， 你都会打开佢睇有冇嘢啊。 你入到厨房咧，有个手印咧系开雪柜啊？ 哦，都有噶， 我有噶， 睇佢里边有咩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我阿妈咪话咯，即系以前成日话我噶，佢话个雪柜咧，如果一日咧有开100次咧，我系开咗90次嗰个嚟噶。 嗯，细路仔开雪柜系正常嘅。 系啊，开雪柜又好玩啊！夏天啊，开雪柜凉浸浸。 提供另一个方法俾你，关于正话你嗰个存盒咧，其实我你有个感觉，唉，好牙钉啊嘛。 系啊， 所谓嘅牙钉系相对嘅。 吓， 嗱，譬如你话佢放喺个台面上边， 系啊， 遮咗一半台面，咁其实个问题唔喺个存盒度，喺张台嗰度。 吓，哦，张台。 点解你换咗张大啲嘅台咧？ 屋企唔够位啊！ 你换张大啲嘅台，咁我存盒咪细咗咯。好啦，如果你换咗大啲嘅台，咁你觉得喂间屋细咗喎？ 吓， 咁点解你唔谂下换间大啲嘅屋咧？ 咁易咩，钟哥？ 换间大啲嘅屋，咁咪得咯。 我话够知啦，即系例如啲人去旅行，你做乜扑机票扑得咁辛苦啫？你只买个飞机咪得咯？ 系啊，嗱，譬如你话个小朋友嗰个存盒，咁你个细路仔再大啲嘅时候，佢长大噶嘛？细路仔越大，但系个存盒唔会长大噶嘛？ 唔会噶。 咁对于佢哋嚟讲，个存盒咪会越嚟越细咯。 哦， 呢啲嘢其实所有都系相对嘅。 嗯， 所以唔一定咧，将所有嘅嘢咧怪罪喺其中一样嘢上边啊。 吓， 咁我觉得存盒好无辜啊，因为佢俾你抌咗，因为你觉得佢大，其实相对嘅啫。 系啊， 即系因为张台细，个小朋友矮。咁第时个小朋友大啲咯，或者你换咗张台，佢就冇事噶啦。 即系我怪错咗佢喎， 怪错咗佢啦。你应该快啲买翻个一样 一模一样嘅， 一模一样嘅取代翻佢先啱啊！ 即系等我次次过年嘅时候，继续好似初三咁样， 系啊， 搵交嗌，搵交打。 就系咁样咯，我咧都同嗰啲朋友讲啊，即系如果你今日都仲未办叫做办年货咧，都好快啲啦。 系啊， 因为你仲有一个礼拜时间， 嗯， 到时你喺度临急临忙咧，你就会头痕噶啦。 系啊，所以我第一步先谂下计去买瓜子先。 嗯嗯， 系啊，买瓜子。 不过好快讲埋另一样关于封利是嘅嘢。 诶，好啊。 你习惯系点样嘅啫？一次过封晒咁样。 一次过都唔会封晒嘅，封一扎先啦，即系好似弹药咁样，入咗几粒先，唔够嘅，再去军火库先再攞。 我近呢几年咧就系咁样，我通常咧每日封嘅，即系譬如我今日我预计我会去呢一度，会派利是嘅，大约几多人我就封嗰啲就算了。 哦，呢个都系好方法。 啊，跟住第二日咧，哦，如果唔使出街，唔使封咯。 吓， 咁点解咧？因为有时候咧最烦嘅就系过完年之后剩翻嗰啲。你要拆翻出嚟，系好烦嘅一个工序。 自己封，自己拆， 好无聊啊嘛！所以 自己同自己讲，新年快乐， 快乐， 恭喜发财。 好啦，翻嚟讲， 好，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隻手一齐出门口，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呢首歌啱啊！如果你就快农历年嘅时候，又咩都未搞，好似我咁啦，还有事情可庆祝，我哋就还有事情必要做。 还好每朝总有日出继续陪我，还有面包鸳鸯陪多一杯。如果其实欠比得的多，还是笑比哭的多，我不清楚。还好有出搞笑电影午夜重播，明早我的纠结日子叫做捱过，标准降低应该过得比较易过，有事情总可庆贺，永远同样会完，回头是明日很远，太远了无谓许愿，勉强然后信愿，才明了愿未够完，我奋斗过便能弃权，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做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时日拼命，疲劳还是有折磨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母亲总算健康算做不错，朋友望穿秋水最终开始拍拖，燃亮庆祝的花火，留下满足的星火，烧许都好，圣诞还是过年，团圆是还在的脸，拍照提明日纪念，放弃回味以前，才留神谁在眼前，已变了我做人格言，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作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 早上的六点四十七分的时候，二十度的气温，找来这首歌，它来自杨千嬅的《还有事情可庆祝》。今日朝早咧都繼續邀請到咧就係山藝教練啦嚇，咁啊同我哋講下咧一啲喺山上邊，譬如即係嚟緊又凍翻啦，咁啊保暖方面嘅情況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嚇？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喺度啦。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伯，你好耐冇肿我啦， 挂住个肿系嘛？ 咁未咁快，未咁快。 系咁啊，行山咧，的确即系有好多嘅方法嘅。咁啊，行山又好，或者上山扎营都好啦，都会遇到即系体温流失啊。而家都仲系正值冬季啊嘛，咁啊 都系 系啦。咁上山嘅时候都要注意住保暖。咁啊我记得前两次咧都同阿 Sunny Sir 讲过，就话如果上山扎营嘅，咁你喺个山上面营地，咁啊你已经有个 camp 喺度啦，喺入边匿喺度，哇都冻、啊， 系 已经防咗风噶咯个营，但系都冻。 系。 咁我本身嘅氣温低啊嘛，你上到山嘅時候氣温低，咁、哦、我諗羽絨係其中一個大家會選擇嘅。雖然我自己個人嚟講咧，羽絨咧我以前買過咧，我就冇話抌咗佢嘅，咁而家都會繼續用，即係出於唔浪費啦。咁但係你叫我再買咧，我有時都有啲卻步嘅。咁但係如果即係既然都有喺度啦，咁羽絨嘅睡袋，咁係咪坊間上面都有嘅咧？同埋有好多規格，我哋又應該點樣選擇咧？ 哇！這個就真的可以講十集八集都得 咁多添， 係啊！真係好似就衣著嗰啲咁樣噶咯。不過我哋就先從個簡單一般大家市民成日都會見過嘅羽絨先。 嗯， 咁我哋通常咧就會有一個叫做feel power 充容度。 嚇、 啊，咁 feel power 咧就講緊佢嗰個每一立方米放幾多個熔朵落去咧，可以填滿嗰個空間。 全部都係講呢個羽絨嘅， 係羽絨嘅。咁羽絨當中又會分有六百啊、八百啊、 這個聽過 九百啊， 有冇去到一千咁樣噶？ 有 九千， 九千就好似唔係仲未聽過嚇，即係 因為我唔識啊，所以問一問你。 攞你命三千我聽過啊， 嗰抽嘢啊， 嗰抽嘢，而家啲。 听众唔知噶啦，唔好再爆呢啲咁嘅年纪嘢啦，真系唔知噶啦。喂，咁我哋嗰个充容度咧，就系600啦，而开始有啲会有650啊，800啊，850啊。咁1000系我做僆仔年代咧，就某个大牌子出过嘅。咁后期就好似冇啦，因为太贵啦。 系。 用太多人手去筛选一些很优质的羽绒去摆落去。 哦，明白。 即其实鹅绒就应该是暂时最优质的。 嗯， 即是心口鹅的心口位置的鹅绒。个绒都最幼细，亦都最撑得最大最保暖的。 嗯， 咁之后呢而家潮流兴呢都会有一些叫做灰鸭绒。 哦，即是鸭来的啦。 是啦，灰鸭绒。咁佢都是因为很大只的鸭来的。咁佢啲绒朵都很大朵的。 嗯， 咁你时买的时候呢留意啦，而家会叫做GD。即係 GED 咧，以前你以為 Goose Down 咧，其實唔係，佢係 Grey Duck Down。 哦， 係啦， 原來咁樣啊。 係，咁你要睇。咁我都知啲大牌子其實都唔會呃你嘅。佢話俾你聽，灰鴨絨就灰鴨絨，係鵝絨就鵝絨。 係， 所以我哋 唔會擺啲雞毛喺度咁樣嘅。雞毛嘅蒜皮啊， 你喺大陸自己淘落嚟嗰啲就唔知啦嚇。咁但係我哋通常買大牌子都係做個信譽嘅。咁另外而家啲咧叫做即係叫友善嘅鵝絨啊。 嗯。 即係你處理同一隻鵝攞個絨嘅時候咧，係要友善地處理嘅。跟住我有一集再講下點樣，即係呢度牽涉到即係點樣處理嗰啲動物啊。 我呢牽涉到即係對待生物啊， 係啦係啦， 動物權益啊咁樣噶啦。 我哋留翻一集先講呢、這個。 好啊好啊。 先講翻嗰個羽絨先。 好啊。 咁譬如我真係買羽絨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通常一車一橫橫嘅，好似個米芝蓮嗰啲咁樣一橫橫咁樣 嘅。係啊 係啊。目的就希望停留個羽絨喺適當佢，你想停佢個位置嗰度。 嗯。 即係一倉一倉咁樣分嘅，咁我哋通常就會面部同埋底部就車穿咗佢，就好似即係面部同底部咁樣嘅。 哇！新年時候你畫公仔都真係畫得幾靚喎，你咁快就畫到出嚟嘅，似乎行山係埋沒咗你做畫家嘅天分。 哦，係你即係話咩啊？山藝其實我係一個被埋未山藝拖垮咗嘅漫畫家 係嘛？係啊，係啊， 係 啊。 呢啲都係好少嘢嘅啫。咁我分面部底部中間車穿佢， 係 個唔好處咧，就係你個體温咧就喺線口度散失。 哦，我又冇谂到喺线口嗰度会散失体温。 系啦，咁但系优点系乜嘢咧？轻身。 嗯， 所以我就香港人好兴买件薄羽绒咧， 系 就一定系车穿嘅。 哎呀， 系嗱，唔系唔好噶，即系我要重申先嗱，所有嘢咧都有两极嘅，有利有弊嘅，即系唔好话啊，咪车穿就唔好啦，唔系佢轻身 系。 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可以 pattern 嘅格仔又得啊， 同埋喺香港嘅温度普遍嚟講，亦都唔需要啲超級勁嘅羽絨嘅。 其實你當佢一個中層衣啊，薄羽絨中層衣，我加件薄風褸喺邊咧，咁就輕身之餘又可以保到暖。 其實羽絨係咪即係如果從山藝嘅角度嚟講，羽絨係咪會方便過或者係輕身過用以前嘅棉衲？ 哦，棉衲而家啲新款嗰啲咧就唔會叫棉衲呢個字， 叫咩噶啦？如果係 通常我叫做夾棉咧， 嚇 係即係。是不是軍用都不重要，總之夾棉啦， 嗯， 化纖夾棉啦，咁呢啲名 學術好多啦，咁就 好似棉花咁嘅，不過人工纖維嚟嘅，咁裏邊咧就冇一條一，即係條纖維裏邊咧有好多好似飲管咁嘅， 嗯， 咁你就中空咗， 嗯， 咁你就可以捉到空氣， 哦， 成個保暖嘅古仔咧捉空氣就贏啦， 係，哇，捕捉空氣好嘢啊，新年上， 啊即係係咩捕捉空氣的革命咁樣，咁呢個就所以就你話羽絨係咪以前係咪好過嗰啲革命褸咧？ 嗯， 唔好唔一定嘅， 嗯， 不能夠完全取替，即係士兵會唔會著羽絨咧？ 嗯， 一勾就穿噶咯喎， 係啊， 係咪咁保唔到暖噶咯喎？咁、 啊、 所以啲士兵著乜嘢咧？就著頭先我哋講嗰啲革命， 嗯， 咁革命褸咧其實都可以。個優點係佢濕咗水，成件衫濕曬水，佢、 嗯、 都可以保持到有8-7成嘅保温度。 哇，咁好好、啊、喎！ 咁當然士兵梗係需要呢啲啦。 係啊， 惡劣天氣啊嘛， 用一濕就 gel 嘅咯喎。 冇錯。咁、 啊、 所以你話兩個產品點解即係仍然喺市場上面存在咧？因為羽絨始終都會有個散，即係會走嘅， 同埋要走羽絨嘅大眾化，大家容易接受。 係嘅，同埋棉咧始終係偏重啲嘅， 嗯、 又真嘅。咁但係新科技咧，可以做到啲人工棉咧，係可以好薄、好輕、好好柔軟嘅。 嗯， 你分唔到嘅其實。 嚇、啊。 咁另外就仲有啲再極級啲嘅羽絨咧，就會叫做立襯車法，即係面部、底部、中間咧，就喺線口當中加多塊布喺度。 嗯。 好似一個櫃桶咁樣。 哦，咁連埋線口散失嘅温度，佢都可以鎖翻埋啦。 就會減少咗。 係。 就又唔係完全唔走嘅。 嗯。 多少都會走啲嘅。 原本走40%，而家就走10%啫。 這個數據我要回去查一下。你突然這樣打大我。 新年時樣樣都講數據。 不是我講數據，即是聽眾要，即是要我們講嘢要做下功課的嘛，不是齋吹的，做下功課才坐上來的。跟住咁其實嗰個保温度咧就大大提升咗嘅，缺點係多咗塊布咪重啲咯。咁所以睡袋你靚嗰啲睡袋全部都係車立襯嘅。 哦， 去到負啊，即係舒適温度咧，去到低於零度以下嗰啲咧，多數全部都係車立襯。 哦，咁。 如果立襯嗰個厚度咧，即係嗰個起身嗰塊長板咁樣車落去咧，就不能太多啊。即係大概係一寸，即係兩點五 cm 咁上下。太多咧你就變咗。空間又太大，這個又有個品牌都有自己計數方式。 係，咁如果譬如即係一個睡袋，咁佢都係卷嘅。我見我屋企嗰只睡袋都係卷埋佢，咁即係一個好似圓柱體咁，你孭住佢咁上山咁。咁呢一類型嘅睡袋其實有冇話平時需要嗰個保養啊，各樣嘢係點樣？ 同羽絨褸一樣， 係得閒見到太陽伯伯出嚟就曬下佢咁。 係冇錯，咁你睡袋你都少用啊，咁啊。件衫咧，大家都可能就嚟用下就約完啦，有汗啦，咁點算咧？ 我個仔嗰個睡袋成日用啊，佢成日同我講話佢中意瞓廳，跟住佢就係想攞嗰個睡袋出嚟，就擺喺沙發嗰度同只狗瞓覺。 哦，其實我屋企依家都係瞓緊睡袋嘅。 我系点估得到呢 我讲俾你听我知道你唔系去我屋企，我讲俾你听，即系咁多年我买好多睡袋，唔好嘥啊！咁我阿妈你唔使同我买被啦，我丝棉嚟噶噃，好靓，我个睡袋贵过你啲丝棉被啊！我唔敢讲啊，唔可以俾你知几钱噶嘛，系咪先？咁我冇同阿妈讲几钱啊，咁但系就我自己都系用嗰啲睡袋嘅，譬如羽绒褛啦，咁点样洗呢大家好啊，点洗咧？唔使攞去干衣铺洗噶啦。因為只可以攞放翻落去嗰啲叫即係前置式嗰啲洗衣機，撥去洗羊毛嘅程序。 哦， 然後放落去洗。 哦，即係可以濕水洗㗎。 可以，即係我啊都會落水啦。 係啊係啊， 你幾時即我自己走去嗰個乾衣室度自己乾衣？ 但係係咪要留意住天氣好嘅時候拎翻出去，即係天氣好先洗，就唔好話揈乾佢就唔好嗰啲係嘛？ 揈乾就咧，你怎要陰乾？ 哦，陰乾。 陰乾咧就起碼要成個星期。先乾透，香港濕度高啊， 係啊， 你要完全乾透曬佢先好入櫃喎。如果唔係咧，佢就會牛毛牛菌就臭。 係， 咁記住你羽絨咧就要完全係可以曬嘅。咁早年咧有啲人就唔好曬啊，一曬咧嗰個毛嗰啲油脂就走咗噶啦，唔好玩啦、啊！你曬嗰兩三個鐘頭油邊會有影響咧？我俾盡你都係曬八個鐘，你邊有八個鐘頭嘅猛烈陽光咧？冇噶嘛，咁所以記住曬翻乾透佢。 係。有冇需要？譬如一日曬八個鐘，跟住曬佢一個星期咁啊？ 如果光上加光，陽光加上吹北風咧，其實就四個鐘頭到已經乾透。咁你睇住個睡袋會漲翻曬嘅。咁記住啦，羽絨褸都係會漲翻曬嘅，咁先至好入籠咯。你入籠嘅時候記得都係唔好壓住佢。 係。 因為我哋譬如買睡袋又好啊，買褸都好啦，佢都會分開兩個袋嘅。 但係睡袋嗰啲，我真係擲住咗佢，又有一嚿嘢咁樣收埋，咁就唔理想咯。 其實佢有個叫做儲藏袋、收納袋同埋儲藏袋。收納嘅意思咧，就收到好細嚿嘅，就俾我哋出去户外用嘅。儲藏嗰個咧，好大個嘅。 哦， 即係冇壓到佢，壓到佢啲骨啊斷咧，啲羽絨斷咗咧，咁你第二年用就撐啲噶啦。 哦，咁而家坊間仲有啲叫做抽真空， 係唔適合， 唔適合。 唔建議，真係唔好啊！你 諗住抽到佢好細嚿啊嘛，啲人可能諗住 係嘅，但係羽絨就唔適合咁做。 係 你咁做嘅話，你第二年再買過咯。所以坊間其實我哋睇嘢咧，好多時候都係啲生產商佢會誤導大家，希望你可以買多件。 係喎， 收埋好薄喎，薄喎咁樣，但係 你係整爛咗嗰件嘢啦。 唔算爛嘅，不過個功能開始會 打折扣。 係啊，咁所以羽絨褸咧，唔一定要洗嘅，你可以用好濕嘅毛。布啊，濕濕地抹一浸，因為通常都係頸口位嘅啫，你就淨係獨立洗嗰份或者其他抹一抹佢都可以。咁你件衫就再曬翻乾透佢咧，就即係下第二年可以一樣 keep 住用温度去著噶啦。 哦，咁啊，仲有好多關於羽絨上面嘅 tips 嘅，咁啊有機會又再請教阿新年 Sir。今日傾住咁多先， 好， 唔該曬，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

周末又嚟紧噶啦，咁但系今日大家翻工翻学嘅时候，可唔可以好快去到目的地呢？ 暂时交通都唔错嘅，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其余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喺福亨村。封路情况就土瓜湾北地街由于爆水管，介乎码头角道至木厂街之间一段慢线仍然封闭。另外啊，路面湿滑，大家要小心驾驶啦。 系啦，咁啊，平时嗰啲安全车速啊，安全距离啊，咩两秒嗰啲咧，即系呢啲湿湿地，系啊，拉长少少，不妨三四秒。咁啊，亦都唔好介意，喂，我即系同前车距离长咗咁多。是咁俾人 cut 线，咁但系安全啊嘛， 佢、要 cut 就由佢 cut 啦， 就唔好督油， 系啦，千祈唔好见到人咧，即系我自己都驾驶人士， 系 见到人哋好多情况打灯咧，哦、啲人俾油噶， 系啊，系咁噶， 所以啲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揸车咧，佢就好唔习惯， 系啊， 即系你喺外国揸车嘅时候，你譬如我要转右线，我打灯啦。佢嚟架車係會讓你噶嘛，即係可能佢收收油，咁啊你就有足夠空間去到轉線。 冇錯， 香港有陣時都遇到啲態度唔好嘅，即係司機大哥咧，咁啊，而你打燈嘅時候咧，佢近咗嘅喎，佢就即刻就俾油，咁呢啲就唔好啦。 真係唔好因小失大，就啱你咁樣撞一撞咧，即係分分鐘仲耐咗。 係啊，又耐咗，大家。 又傷和氣，又傷銀包， 係呢啲唔好啊！咁所以都係提醒大家嘅啫，希望呢啲情況越嚟越少。 冇錯啦，咁琴日就講咗高鐵啊，就會喺禮拜日啊15號， 哦，係啊，係啊，係啊， 重新開通。咁除咗原有西九龍來回廣州南、深圳北同埋福田站之外咧，仲會新增咗咧呢個廣州東，沿途咧會途經東莞同埋東莞南嘅。 哦，咁就如果去東莞嘅朋友就。 或者是廣州市中心的 都是直去啦，而家就好方便。 係啦係啦，因為其實冇咗城際直通車咧，好多如果即係鄉下係廣州啊嘅朋友，其實都麻煩嘅，係啦。咁而家多翻就唔錯啦。 係啊，一衝就衝到上去啦。 係啊，上次我去廣州都要坐到廣州南，然後再轉的士翻去。其實廣州南都喺番禺嗰頭嘛。 哦， 其實都要轉的士，其實啲時間都唔係真係爭好遠。如果而家直接去到廣州東站咧，就真係唔錯嘅。去到天河區入邊， 哦，大概即係幾個鐘咁啊，去到啊。 好似就話有兩個鐘，個零兩個鐘到咯，係， 都好快喎， 好快㗎啦，其實 都係啲兩小時生活圈喎。 係啊，其實如果即係買到飛嘅，咁如果可以翻鄉下過年就當然開心啦。咁如果即係買唔到飛嘅，睇下點樣可以輾轉啲，用啲陸路啲嘅口岸，然後再坐其他車上去啦。咁講一講翻高鐵，咁暫時公布咧，而家開通初期咧，每日有38.5对嘅車輛咧係會來往嘅。咁咩叫一對咧？就係一來一往就一對。 一来一往就 系啦，咁所以咧北上有39班，南下咧38班，咁打翻个平均数就系38.5对。 哦，咁样 系啦，冇错冇错。咁咧再讲翻仔细啲啦。 我以为好似鞋咁有半号鞋， 你着几号鞋？ 42.5。 咁 好，继续继续。 好啊，咁去广州南站咧就有8对。东站咧就6对，深圳北咧就10.5对， 10.5对 系啦，咁福田咧就14对，咁如果你话即系去广州南嘅，咁会途经呢、這个，仲会途经光明城啦、虎门同埋庆盛站嘅，咁即系都系东莞啊、番禺一带嘅城市啦。如果即系有需要嘅，咁你都系买翻嗰度嘅飞啦。咁暂时车票总数咧就要10,000张。咁南下北上咧就各5,000张，咁咧系唔会占有而家嗰60,000个通关嘅名额嘅，咁即系其实而家应该通关系有60,000再 on top 加， 哦咁样 加翻10,000个咁样咯， 系希望足够啦，即系都明白农历年嘅时候，咁大家都梗系又想即 系探下亲 啊 咁耐啦，系啊 系啊，饿都饿咗几年啦，咁大家又想即系翻去真系见到之余咧。仲可以捉摸到自己嘅親朋好友， 咁即係視像啊嗰啲係真係爭咁啲嘅，同即係真人見。咁如果要買飛咧，而家唔可以喺港鐵個網買噶啦。上次我搭咧，仲可以喺港鐵個網買。咁今次咧，你要上翻中國鐵路12306網，或者係用佢哋嘅手機應用程式。 或者是某一些旅行社会代售。 他们的应用程式香港都用到的、 用到在、你的智能电话，我刚才 search 过都找 到 过那个应用程式的。 哦 okay、好啊好啊。 然后西九龙站的车站柜台和自动售票机都会可以预售到未来15日的车飞的。那、就是电子门票是新的。 嗯。 那就 即是有胶曲这样。 是它是现在就我们听回新闻就是说你就扫张回乡证呢、就如果你真的有買到飛咧，就可以過關。 哦，因為實名制咁樣。 係啦，因為係實名制嘅、哦，就冇黃牛黨噶啦。 咁咪好咯。 係啊， 係啊。即不就冇咗嗰個啲人喺度攞個打窿機打嗰、那個。 冇噶啦，唔係嗰陣時嗰啲啦。唔好諗住炒飛，真係大家都心急，好心急過年啊！真係唔好做呢啲嘢啊！係。同埋有少少嘢要提翻大家，咁全程戴口罩就梗噶啦。咁、但系咧就特别留意，如果咧即系好着重清洁嘅朋友咧，系唔可以带啲有酒精嘅喷雾同消毒剂上。 即系例如我呢啲本身处女座底，跟住又有啲洁癖，咁就乜都喷雾就唔准带啦。 喷雾啊，消毒剂都唔可以，但系你可以带翻啲消毒湿纸巾咯。 哦， 咁但系即系要留意翻咯。 喂，好彩你提一提啫， 如果唔系俾人扣起咗又 系啦， 大家都唔开心啦。 明明都喷嘴自己最中意嘅，又俾人没收咗。 哎呀，污糟啊，周围都咁样。 咁要似乎我呢啲人就要攞一大包嗰啲消毒湿纸巾上去啦。 嗰啲家庭装一桶。 系啦系啦，家庭装嗰啲系咁样抹 抹又抹人哋张台啊，帮人哋抹 啊。坐之前又要再抹张凳啊。 哦，系啊系啊。咁就除咗话开咗西九龙高铁啦，咁另外九巴嘅 W2亦都會喺15號重新投入翻服務嘅，因為早前咧就因為疫情關係就停咗，咁係由藍田站開出去西九龍站嘅。另外 W 3由上水開出嘅咧已經延長咗服務時間嘅啦，由9號開始。咁、另外即係話除咗呢兩條線之外咧，我哋公司附近271都可以直接去到西九龍站嘅。 哦，係啊， 就係喺軍營對開嗰度搭嘅聯合道嗰邊。咁仲有211， 佢大埔噶嘛嗰架？ 係富亨啊，係啊，係啊。咁嗰架都可以直接去到西九龙站嘅。 哦，咁交通其实都方便。 系啊，详情都可以上翻巴士公司嘅网站度睇嘅。 好，咁大家如果要买飞嘅，咁啊，买 飞就好似好抢手噶啦，已经。 咁一定系啦， 啊、 我都饿咗几年啦。 系啊，即系买到就买啦。如果买唔到嘅，我哋仲有陆路口岸或者其他，即系一定有方法。 梗有办法嘅， 系啦系啦， 只要名额。足够嘅话就梗有方法俾你大家上得上去嘅，系、好，唔该晒阿姑， 唔 该晒，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欧先，喂阿欧早晨啊， 喂早晨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系啊，出边点啊嗰啲天气？ 哦，咁啊出边都系阴阴天，不过咧其实都几好啊，连续几日咧五六点嘅时候都不断咁样落住雨噶，咁、啊直至即系可能6.9度啊，大概7点咧，可能个天啊知道啲朋友仔啊准备翻工翻学咧。收收雨水，等你唔使咧， 上天又空心至得， 系啦，咁都几好啊吓，咁希望把握呢段时间啦。嗱，暂时咧以广播道为例啊吓，咁啊都未有落雨嘅，就算有都系超细超细，你唔打遮都 OK 嘅，即系唔打伞都 OK 嘅，或者唔担遮都 OK 啊。呢两日系咁， 唔紧要啦， 系咯，啊打伞同埋。三姐啊，要讲啱 系啦。喂，咁你都快啲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好，唔该晒， 唔 该晒。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以及有雾啊。初时有几阵雨，最高嘅气温2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我明日咧就温暖有雾，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咁啊，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系寒冷噶。咁啊，最低嘅气温咧会下降至到12度左右啊。咁啊，所以天气嘅变化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吓。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6%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都系哇空气好，可以大大力吸下啲空气啊，2-3低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嚟到咧就系早上嘅7:18啊，有啊晨光大学周树嘉佳哥喺度啊， 晨光大学。 早晨，今日朝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咧就打咗俾民间风俗研究之阿周树嘉嘉哥。早晨，嘉哥。 喂，早晨各位。 你好啊。 你好。 啊，香港啊叫金融城市啊，而家啊以前咧啊读书嘅时候都有读过，我哋咧就叫渔港嚟嘅，即系渔港变身咧就去做呢一个金融啊吓。 系。 咁啊渔港嘅时候咧，咁啊当然香港以前譬如维港啊，或者我哋见到有好多渔村啊，咁唔知啲渔村入边有冇啲特别嘅故事，其实都几为人津津乐道啊！都想问一下佳哥。 嗱，第一件事咧，所谓香港嘅渔村咧，我谂以前英国人咧主要都系指呢一个香港岛啊。 哦， 香港岛 系 就冇包括到九龙同埋新界嗰边嘅。 吓， 啊咁啊，就系我讲香港岛啦。 哦，好啊，好啊。 香港岛有啲咩渔村咧？咁今时今日最出名嘅，就得翻个香港仔啦。 喺香港仔嗰边啦。 香港仔啦， 黄竹坑嗰边。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筲箕湾咧都是一个好古旧嘅渔村嚟嘅， 系咩？ 系啊，今日嘅筲箕湾，渔业就没落噶啦。 哦，因为系啦，筲箕一定系做嗰啲工作，跟住有个筲箕喺度拉，筛下筛下嘢咁 啊。你估错咗啦。 系咩？ 地形似筲箕啊，即系等于铜锣湾啊，地形似铜锣咁样啫。 唔系喎，铜锣湾都有个避风塘噶。我介绍 系啊，铜锣湾有避风塘啊，呢、這个系稍后先出现嘅，应该系稍后先出现嘅。 即系佢唔系之前系渔港咁啊，顺便个地理位置咁好，渔港唔搞啦，就搞翻个避风塘。 佢嗰个铜锣湾嗰度咧，就规模就细好多啦。 哦、 如果讲早期嘅香港，最大嘅渔港，主要咧有几个啦，香港岛吓，香港仔啦，筲箕湾啦，仲有系赤柱都可以系嘅。 赤柱啊， 系赤柱好多渔民嘅。 哦，我又冇。 早期嘅英国人嚟香港嘅时候咧、 啊， 其实嗰阵时佢系睇中咗赤柱嘅、 啊， 因为赤柱人多，就有好多渔民啦咁样啦。咁咧，所以咧佢就谂住喺赤柱嗰度咧就嗰度开发嘅、 啊。 但系嗰度咧后嚟就因为有好多原因啦，譬如话有海盗啦，好多海盗啦。 系啊系啊系啊。 譬如话嗰度嗰个地方嗰、那个有疫症啦。咁佢咧就发觉唔得。 嗯。 于是点拣咗咧？后嚟嘅即系香港岛嘅北岸啊，即系中环一大地方咧、 哦， 就起呢、這个系新嘅一个城市咁样嘅。 系咁啊！中环嗰边就应该冇渔港啦，系嘛？ 嗱，香中环咧。原本嗰個山嗰、那個海係好多海灣仔嘅，咁、 啊、 咧就唔係一個大漁港嚟嘅，但係亦一樣係有好多啲漁民咧，啲船啊停泊喺度咁樣嘅，係、 哦、 啦，一樣有嘅。不過咧，論規模就一定係唔夠量，即、就、係、是、非常之好嘅筲箕灣啦、 嗯， 或者係呢一個有鴨脷洲做屏障嘅香港仔。 嗯， 好啦，咁我先講下香港仔先啦。 好啊， 嗱，香港仔咧，其實咧今日我哋叫香港仔啫。但其實以前咧唔係叫香港仔嘅、 啊，以前叫咩啊？ 石排灣。 啊，石排灣我有聽過啦，呢、這個。 啊，因為佢仲有條石排灣村噶嘛。但你睇翻咧早期香港地圖咧，冇話嗰個叫香港仔嘅，嗰、那個叫做石排灣嘅啫。 哦。 香港仔咧係後嚟開咗埠之後咧，先至出現嘅名嚟嘅。 因為無啦啦改香港仔咧嗰陣時候。 地名咧係會變嘅、 啊。 地位嗰、那個地址咧亦都會轉嘅。嗱，咁個香港仔咧，因為附近有條圍村，嗰、 啊、 條圍村咧就叫做香港圍，咁隔離嗰度咪叫香港仔咯。 哦、鞋音定係唔知乜鬼嘢轉下轉下，會唔會都有關係啊？呢、 這個又冇嘅，不過佢即係香港圍係隔離嘅地方，咪叫香港仔咯。 咁、啊、佢又叫阿巴甸噶嘛，係嘛？ 阿巴甸咧係英國人嚟咗之後咧就改英文名嚟嘅，咁應該係當時候一個英國外相嘅名嚟嘅。 哦，係 啦，係啊，即係咁樣啦。咁香港仔咧係一個即係好優良嘅漁港啦，因為佢有鴨脷洲咧作為一個屏障啊，擋風啊嘛。 係啊， 係啦。咁咧，但係咧，而今日我哋去到香港仔啦，嗰、那個水道就好窄㗎，係嘛？ 係、啊， 即係兩邊填海啊。 係， 越填越多，咁填到而家咧，中間嗰條咧都唔係一個，都唔似一個海灣啦、 嗯。 好似一個，好似一條渠 咁樣。河道咁樣，係河道。 係啊，河道咁樣啦，係咪 啊？係啊。 咁咧，睇翻啲舊相咧，早期嗰度係好多漁船嘅。 哇！ 但係啲漁船咧，泊喺邊度咧？泊喺鴨脷洲嗰邊。 我唔係鴨脷洲嗰邊，話大風啊嘛，係咪？ 泊靠近鴨脷洲嗰邊啊、哦，即係今日嘅洪聖廟啊。 內灣嗰邊。 係啦，嗰邊啊最多漁船嘅。反而今日嘅香港仔嗰邊咧，其實唔係好多漁船嘅。 嗯。 因為嗰度咧，早期咧其實係一個船澳嚟嘅。 係。 即係今日嗰度有個私人屋苑好大噶嘛。 嗰、那個雙魚咧，其實係填海填咗個船澳翻嚟咧嚟起嘅，大約係八十年代初先起嘅。 哦，係啦，好後喎，八十年代初都已經其實 係啦。咁啊，嗰啲漁民啦，咁啊喺度就生活啦咁啦。咁咧，佢哋其實咧嗱漁民你留意一樣嘢，因為佢有船啊。咁咧，佢哋咧就周圍其實隨住啲魚群咧四圍去行駛嘅。咁就未必係坐死喺某一個地方嘅，即係所以佢咧有一個俗語叫水流柴啊。 哦，咦，未聽過喎。 水流柴之後咧，隨住啲水就一路咁四圍漂流咁樣咯。 咁佢哋一漂咧，通常如果出去打魚咁，幾耐噶？幾日咁啊？ 早應該咁樣講，早期香港嘅漁船咧，大部分咧都係啲較為細嘅漁船。你知以前咧係行風啊，洗風噶嘛。 係啊係啊。 佢個洗鯉啊，鯉啊，鯉咧即係風帆，即係帆嗰啲帆布咁解，洗鯉佢就。咁咧，你唔係去得好遠嘅地方嘅啫嘛。咁一般嚟講都係叫近岸作業。 哦。 近岸作業即係咧，繞住啲岸邊唔係好遠嘅地方咧，咁啊拖網啊，咁啊釣魚、捉魚啊咁樣嘅。 冇風咪出唔到去咯。 系噶，要睇风，睇风食人噶。 咁出咗去冇风又翻唔到嚟咯。 啊，咁佢哋好叻噶喎，识计噶嘛。咁啊，你冇风嘅，佢咪咩咯？佢咪拍岸咯。啊，拍岸啊，做啲嘢咁样咯。哦，系啦，即系咁样，佢哋好叻嘅。好啦，咁但系嗰香港仔嘅渔民咧，其实好多时候咧系咩？同澳门啊，去到澳门嘅，系啊， 好远噶咯。 系啊，香港仔同澳门，都算遠啦，但係最遠都係到附近依地方嘅啫。所以香港仔嘅漁民咧，同澳門嘅漁民咧個交流好密切嘅，好密切嘅，大家成日即係大家都有關係嘅。咁今日咧，譬如話香港仔有啲神誕啊，咁有啲廟會咁樣咧，咁其實咧澳門係有人嚟嘅。 哦， 係啊， 哇！即係咁耐之前都已經大家。結完嘅咯喎，同 個海啊，個海啊冇疆界噶嘛，走嚟走去噶嘛， 係 啊，咁啊亦都係咁樣啦，所以咧佢哋兩邊住都有嘅，即係咁樣啦。 咁幾得意喎！咁佢哋讀書啊、寫字嗰啲又喺邊度？喺船上面學定係點樣啊？ 邊有機會讀書啊？早期，喺個船上面咁要出去做嘢噶嘛？讀書係後嚟啦，慢慢先至開始出現嘅啫。咁啊佢如果佢哋。一般嚟講咧，早一輩嗰啲咧都冇機會讀書嘅。係啦，係啦，後嚟開始轉慢慢咧，就經濟富裕啦，有啲啊上到岸啦，啲咪讀書咯。 係，咁嗱， 唯一係咁樣嘅啫。 頭先阿佳哥都有提到啲船澳啦，咁香港即係仲有啲咩地方其實以前有船澳，咁嗰個運作又好唔好嘅咧？最尾都係冇曬嘅喎，係嘛？ 啲船澳以前啲船澳咧，最出名梗係黃埔啦，有太古啦啲啦。咁但係自從香港嗰個地皮有價，地皮有價，同埋嗰個重工業咧就開始式微啦。咁所以咧船澳就已經全部轉曬型啦。咁今日嘅香港嘅船澳區咧嚇，主要就係青衣島啊。 哦，係喎， 青衣島啦， 搬曬 青衣島嗰邊啦。其實仲有一個主好大嘅船澳區嘅，就係以前嘅荔枝角一帶。 啊，荔枝角嗰度有嘅咩？ 荔枝角好多好多嗰啲收船廠嘅。 我知道嗰度就 今日而家荔枝角對出嗰度咪好多新嘅嗰啲私人屋苑，好大座嘅。 荔灣啊嘛，嗰度係。 我堆啦，嗰啲全部以前就係填海，就將嗰啲船澳全部搬曬青衣。咁啊，跟住就騰空地方啊，咁啊又填海啊，嗰時咪又有地起新屋啦。咁嗰啲村嗰啲咪全澳咧，大部分就搬咗青衣啦。咁另外一部分咧就喺而家个填海区咧，就连住昂船洲嗰个填海区嗰度啦。昂船洲嗰度啦。咁另外香港仲有啲细嘅船嗰啲船澳区嘅，就主要就係咩咧？就係服務嗰啲細型，香港仲有好多漁船噶嘛。我服務啲漁船啦，同埋遊艇。譬如話西貢啦。譬如話呢一個鴨脷洲啦，譬如話呢一個長洲啦咁樣，呢啲仍然都保留住喺船澳區，仲有筲箕灣都有嘅。筲箕灣近住潭公廟隔離嗰度咪一攬都咪船澳區，都係嗰啲船廠咯。 哦，就提供服務啦，嗰啲可以。 係啦，我哋維修船隻噶啦。啊，係啦，即係咁樣咯。咁就但係就今時今日嘅船廠咧，已經係 以維修啊、保養為主啦，已經唔會話造船嘅，冇咗造船呢回事嘅。 係啦，即係而家有得維修，咪繼續經營落去咯。以前我諗啊，真係好犀利啊！即係睇到佢嘅船澳泊住入邊陸地上面都有好多船啊，咁啊等住出海添啊，隨時等人賣啊，係咪喺度做埋買賣嘅其實？ 佢呢樣就唔知啦，咁佢哋係有嘅，有買賣嘅，不過可能喺度做啲代理啦，即係咁樣嘅啫。咁主要都係維修啦。咁、但係香港而家嘅漁船咧，就同以前好唔同啦。先我講過啦，以前係主要係近岸嘅作業啦。咁、但係而家咧，近岸第一就有嗰、那個法案保護嗰個近岸唔可以撈捉魚啊嘛。係 啊， 咁所以就唯有去遠啲捉啦。係啊，捉完去遠啲捉啦。咁所以而家香港嘅漁船咧，大部分都可以話去到好遠可以。 哦， 係啊，去到好遠嘅。 最後都問埋啦，咁啊頭先都話黃埔其實都有船路噶嘛。 嗯， 係咪其實就係而家嗰架假船 exactly 就係嗰個位置？係 嗰堆啦，成黃埔成個區嚟噶。咁、大約個位置係邊度咧？嗱，黃埔船澳以前嗰個入口。即係嗰啲工人翻入去船澳開工個大門口啊！咁今日咪有條街叫做船澳街嘅？係 啊 係 啊！ 船澳街嗰度咪有間土地廟嘅，喺路邊嚟嘅。 哦，我知邊度啦。 係啦，就係嗰度附近啦。 我就係嗰度附近。 就係嗰度入口啦。點解有間土地廟咧？嗰個就係嗰個船廠嘅入口嚟嘅。 咁以前個土地廟就望海㗎喇喎。 個土地咪睇住個門口囉。 係囉。咁而家嗰度就全部填海啦，當然 填曬海啦。咁所以唔同細樣，但主要就係嗰度位置啦。咁、就船澳呢，就咁打後呢一壓都係船澳嚟㗎喇。 係 圍繞住嗰個大環山都係船澳嚟㗎喇。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就我諗網上面都仲有啲圖片可以睇返。 容易搵，好容易搵，有網就好容易搵㗎喇。 咁大家聽完佳哥講之後呢，自己上網可以搵下啲圖片，都得意呀，都多嘢睇呀。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铁香港段将会在星期日恢复服务，并且在昨日发售车飞。港铁说截至昨晚的10点钟已经卖了超过3000张在恢复通车首日的北行车飞。今个月15到26号期间北上到广州南、广州东、深圳北和福田的列车仍然有车飞出售。港鐵話高鐵啱啱重新投入服務，乘客可以在揀班次的時候預留彈性，亦都會密切監察高鐵重啟運作之後的情況，繼續同政府和內地相關部門聯繫，為跨境旅客提供服務。特区政府强烈反驳英国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批评报告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之下的香港恶意诋毁和政治攻击。特区政府再次敦促英国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干涉香港特区的事务。就报告说，英国将会在双方广泛的关系之中谋求和行政长官共同开展具建设性的工作。特区政府说，香港特区一向依照基本法积极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保持广泛联系和促进合作，但是前提是对方必须要尊重一国两制原则，不得抹黑或者诋毁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不得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特区政府又强调，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市民继续依法享有基本法下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但是有关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而维护国家安全是所有香港居民的共同义务，在香港特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港区国安法和香港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售美国战略储备石油。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知名乐队弯桥主音歌手为了经典篮球动画，再一次将其中一只的主题作品《直到世界尽头》重新制作2022年的版本。今次来到香港，不是乐队的名字，而是以他自己个人名称上杉星排台。同样一首歌曲，今次配合电影再次欣赏的时候，你的感动又会有多少呢？推介歌曲《上探星》，直到世界尽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早晨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7:40，小白先睇乜嘢先啊？我哋今日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咧，呢个真系我估唔到，曼城竟然间咧 系 输波， 唔紧要啦，杯赛啫， 系杯赛， 不过焦联赛可能 系啊。其实睇到咧，即系曼城喺星期三嘅时间啦，英格兰联赛杯啊嘛，八强就作客修咸顿啦，咁啊，但系点知就连一次啊中目标嘅攻门啊都冇，咁啊，所以其实爆冷输0-2，咁啊。哥迪奧拿咧，其實自己都好唔開心啊，因為佢覺得第一佢亦都謙君子啦，佢話到其實長波抵輸嘅，因為你睇翻數據啊，或者球員啲狀態啊，或者係甚至乎球員嗰個叫做爭勝決心，唔知係咪因為真係英聯杯又即係學你話齋杯賽啫咁樣，大家個心態咧就好不一樣。嗱，老實講，你有夏蘭特喺度。盲牛咁直冲，其实你都有机会带咗个波入去。 唔系，我呵翻啲曼城球迷啫。其实我讲杯赛啫。其实我中意嘅阿仙奴同埋曼联都出咗线，系啊，最大炒对手。咁唔紧要啦，系啊。有阵时你成日太着重赛果，咁你做球迷都唔系好开心。希望就即系转换下角度就，就叫做聚焦联赛啦，打好啲啦。 系啊，咁如果聚焦联赛嘅话咧，咁其实曼城自己本身，譬如哥迪奥拿都有讲过，以阿仙奴而家今时今日嗰个发挥嘅水平咧，其实系真系都相当之唔错啊吓，咁啊喺各方面嗰个战线咧，其实嗰个做法啊，佢哋都好对版啊，都所以都做得几出色嘅。咁啊佢自己都而家啦，你睇翻其实喺佢哋嘅联赛嗰度啦，咁啊而家本身佢哋嗰个积分咧都仲系落后紧比呢一个嘅阿仙奴咧有成5分咁多嘅，咁啊。賽咗咧就17场啦，咁啊仲爭5分，咁啊而且對方個攻擊力咧都仲係不乏啊，咁每一場咧你發覺呢場波會唔會有機會輸咧，咁但每一場波阿仙奴總係俾心機去踢，呢個咧我覺得係今屆啊，雖然我唔係阿仙奴球迷，但係即係睇到佢哋對波咁樣咧，我覺得真係好值得欣賞啊！ 嗯，係啊，即係比過往集中咗啦，其實每樣嘢你一集中咧就會即係入波又容易啲，或者後防又冇咁多甩漏啦，過往咧即係阿仙奴就 好中意后防甩漏啊，或者门将同埋后卫咧好似唔 friend 咁样啊，成日有啲误会出现咗，你又以为佢横传，佢又以为你大脚咁样，今年就少咗呢个情况啦。嗱， 即系一队波今次 系啊，英超其实即系今日凌晨咧都有噶吓，咁啊阿士东维拉就对列斯啦，咁啊英超嘅战场咧继续喺礼拜六日嗰度咧战火蔓延住啊，睇下有冇机会。今年其實紐卡素打得好，紐卡素依家排第三定排第四啊？聯賽榜 紐卡素而家排第三，咁其實紐卡素咧同曼聯同分嘅，即係大家都係35分，咁啊曼聯就係計翻得失球方面咧，曼聯就喺第四啦。咁冇辦法，你季初嘅時候即係失波失得太犀利啦嚇。咁啊而家你見到曼聯咧，喂其實真係直上喎，佢哋近呢幾場波咧，其實嗰個戰績都非常之好啊，而且即係睇翻呢段時間咧，坦德亦都係近幾代嘅曼聯領隊嚟講咧，成績咧就最標青嘅一位。咁啊呢個咧就。曼联球迷当然就开心啦，见到自己队波等咗咁多年咧，就有一种即系火凤凰重生嘅感觉啦。 不过嗱，无论系你中意边队，依家都系英超嚟到季中同埋未到后段嘅阶段，仲有好多可变性喺度嘅。你睇翻咧头一位到头六位咧嘅积分咧，其实积分差咧唔超过十分嘅，咁意味住啫咩咧？ 有啊，有十分嘅， 系咩？ 系啊，超过十分嘅。 第六队已经超过十分啦。 系啊，阿仙奴44啦，第六其实富咸咧已经31嘅啫。 哦，富咸咁差噶啦，原来已经。 系啊，但系富咸其实都第六嘅。 系啊，不过今年啲英超列强有啲少洗牌啦。 利物浦其实就喺第七，但系利物浦其实个积分而家去到28分嘅。 系啊， 所以利物浦今届咧，我觉得佢战线都放咗喺欧联嗰度噶啦。 睇下欧联得唔得啦？欧联又有其他队伍想冲击嗱。波啊一场一场睇啦。咁当然你话喂睇完英超。要转个角度，不如睇埋即系港超联啦。咁啊，港超联都有连场嘅好波啊。咁港台电视32咧都会陪伴住大家啦。喺礼拜六嘅时候同埋礼拜日嘅时间啦。咁当然你话喂入到场嘅入场睇啦，就系连港波嘅评述员都系咁样讲嘅。咁啊，礼拜六嗰场就冠中南区对东方啊吓。咁啊喺香港仔运动场上演嘅。咁至于礼拜日嗰场咧，就标准流浪对骏锋啊，就喺虎山道运动场上演嘅。咁如果你话喂入到场啊，支持下。即系本地嘅足球同埋买张飞入去感受下，即系足球嘅气氛咧，都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咁睇下大家，如果你话喂，差唔多时间，要执屋，你知嚟紧都大扫除要执嘢咧，咁所以就即系会唔会一路睇波一路执屋啊？咁支持住咧，港台电视32啦吓，咁啊，主要角度咧，睇埋。大阪直美咧就暂时封一封拍喎，点解咧？恭喜晒，因为咧就有咗 B B 啊吓，拥有四个大满贯锦标嘅日本名将咧，大阪直美喺社交平台咧就宣布怀孕啦，咁啊优节养胎啊，但系扬言咧明年咧将会卷土重来啊，再战呢、這个澳洲嘅网坛嘅，系啦，咁啊都好啊，有阵时咧女运动员咧都有陣時有個生產嘅過程咧，嗱好多朋友都話：喂，生完之後仲打唔打得翻啊？其實好多咧 都打得翻 嘅，係打得翻之餘咧，仲會對自己中意嗰個運動項目，可能舊時咧個初心真係好中意打網球嘅，跟住到咗咧，因為網球嘅經理人咧，其實有啲都幾渣壓嗰個球員嘅，即係你就當大阪直美一個明星啦。其实佢冇乜点得休息啊，冇乜点得顾屋企啊，冇乜点得去 shopping 啊，即系训练吸金啦，打波啦，吸金啦，拍广告啦。其实大阪直美自己都有讲，呢个一个几好嘅一个休养期啊，对于佢嚟讲，即系运动员有阵时都要 take 个 break 啦，跟住重整旗鼓啦，跟住沉淀下自己嘅打法啦。你谂下，你打咗十几年都系咁嘅，你好中意用套路啊，十几年都系咁嘅套路。我睇打又好，温习又好，我 support 到你啦，系咪先？即系次次都 要改一改啊！ 次次都出呢啲咁嘅招，系咪先？ 练习下其他嘅方法啊！咁如果同埋即系有时女性运动员当佢生完 B B 之后，咁啊重返赛场咧，其实佢哋个思想模式咧不一样咧，已经可以令到球技一定有噶啦，去到呢啲位，但系令到佢嗰个球技可以更加多变化咧，嗰个叫风格更加多咧，对方咧就会比较上难以捉摸。 系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可变性啦。咁啊，转个角度不如睇埋 NBA 啦，嗱 NBA 方面咧，咁啊，灰熊队啦，摩兰特咧，虽然复出啊吓，咁啊，光入38分啊，全场以135咧比129咧力挫马刺队啊，豪取八连胜啦，咁啊，目前咧28-13咧，同金块咧并列啊西岸嘅榜首啊，今年咧灰熊队真系打得好好啊，传统嘅列强，譬如我哋睇热火啊，或者睇Lakers 啊、湖人啊，都今年嘅战绩咧真系比Pelican 啊，即系唐鹅啊，或者。 啊，唐俄啊，你谂下依家唐俄大战绩超好啊，今年真系超好。咁啊，仲有头先讲灰熊啦，同埋金块啦，即系一啲啊打得好好嘅球队啊吓，睇嚟咧今年咧季后赛嘅名单咧又会有机会变天啊。咁啊，礼拜六继续有啲免费波喺电视台嗰度睇啦，咁都啱啊。好，小白最后同埋你讲呢一个吓，咁啊，你系小白啦，咁有老白点样老法咧？六十岁，但系。仲可以喺桌球场上边咧，辞请佢系白旋风韦德啊！哇，呢个真系厉害啊！其实我僆仔嘅时候咧，我僆仔，我估中哥都一定有听过白旋风韦德啦，系啊，好似嗰阵时我哋讲桌球大师赛嘅时候咧，佢话奥苏利云咧。已经同佢同年啦，系啊，但系佢如果真系要临摹或者即系僆仔嘅时候睇波咧，就睇白旋风韦德 吓。白旋风 系啦，咁啊，传奇球星啦，六十岁嘅白旋风韦德啊，同埋五十三岁嘅前世界冠军啊，杜克迪咧都打出气势喎。咁喺呢个威尔斯嘅公开赛啊，其实桌球运动系咪真系就算年紀有一把都可以打得好咧， 成場不過感覺好辣喎、即係大家又咁上下人生閲歷又有球技又有嘅時候咧，同埋佢哋好集中，即係佢哋一場比賽加埋以前嘅一啲經驗累積咗之後啦，個方向啊同對方嘅認識度啊，所以呢啲波咧其實係好睇，因為大家咧喺個腦入邊咧不斷睇場波嘅時候，仲會諗埋佢哋諗啲乜嘢，好好 depth 啊呢啲波。 係啊，咁啊真係啊報章係咁形容嘅，已經踏入花甲之年嘅韋德咧，今季咧不停為球。咪帶嚟驚喜啊！佢4-0淘汰咗史達文啦，並且交出咧兩杆65+同埋1Q 咧57度，哇！1Q 57度都好難篤嘅，其實你少少 mistake 咧都會停。咁當然你話，都未打到147咁樣，哇！佢巔峰嘅時候做得到噶，係咪先？即係你又唔好講依家似一時比一時啊嚇！咁所以咧啊，大家有時間咧都可以喺唔同嘅。运动项目嗰度咧，带嚟一个欣赏嘅角度。嗱，唔识唔紧要，咪学下咯。咁今日咁多 YouTube， 你唔识篮球嘅，咪喺 YouTube 学下，同埋学下点样欣赏篮球。 同埋而家好多即系有趣嘅运动咧，都出咗嚟啊。譬如近呢，真系可能近呢五六年咧，我发觉闪避球喺香港好多学校系玩闪避球。 系咪因为阿伊健带起咗个热潮？唔知道， 可能学佢哋睇到闪避球嘅热潮，就拍都唔出奇添。 我细个咧就睇Ben Stiller 宾士迪拿嘅史波快闪队嘅，又系打。打閃避球嘅叫 Dutch ball 都幾好玩啊！閃避球 係啊，咁嗰啲搞笑，從來閃避球都係我嚟搞笑啊！可唔可以有一場一套電影或者一個劇集係認真對待閃避球？ 卡通片好似曾經出現過有閃避球，嗰陣時好似叫鬥球小子， 係啊係啊，好似係啊， 紅色頭髮，係啊， 我有睇 紅色頭髮，唔知個波飛出嚟嘅時候變咗火球咁樣， 好睇好睇，啊鬥球小子，但係都係臨尾都係一抌個波，隻手都爛曬，好似 何必咧？ 好似火焰射球史內特射爆林元三隻手套咁樣咧，即係都係比較誇啲嘅。咁啊唔緊要，大家禮拜六日揾啲自己喜歡嘅嘢去睇睇欣賞下啦。She trying to get me in her bed. Now we heading at my place. S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to drink, but all I got is protein shake. 'Cause girl, I never smoke or drink. Then we went into my room.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I'm feeling kinda strange. Why am I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日好吗？人最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仲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Next morning, and she was gone. Looked in the mirror, something feeling kinda wrong. Last night was fun, but is she the girl I want? So I go back to the club, trying to find another one. Now we heading at my place, s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to drink. Wait, what the f***? Let's pump the brakes, I swear to God I've seen this tape. So we get into my room, and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Wait, this is kinda strange, cause 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日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 算独身吗？活想好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绝几多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做你的我未是你吧？其实那天亲你时，还忘记他。让你猜到吧，识破吧，犹豫生死才会不说话。其实直至到我亲他。 Don't you understand? 在一部篮球电影廿年之后听同一只歌，不是的，有改变到的。古巨基 featuring Tyson Yoshi 有这一首 remix 版的第二最爱。中国今天回来天气如何？ 湿湿立立， 湿湿立立系嘛？ 系啊，究竟你想佢湿啊，定还是立啊？佢 两样 俾晒你，两样 好多谢佢啊， 多谢。 唉，真系啊吓，咁啊，今日天气都麻麻地，唔知嚟紧嗰两日会唔会有啲机会有阳光？不过下个礼拜就开始冻 啊。系啊，咁啊湿冻咯，又湿又冻啊。咁啊，而家呢个天气咧，今朝阿小白都话咩？啊唔系我讲啊，回南啦。 哦，系啊， 即系估唔到啊，几快回南。 系啊，要开抽湿机啊，可能 开咗啦。 系啦，嗱，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咧。仿佛嘅新产品啦，咁啊，嗰样嘢唔特别嘅，系讲提子啫，唔系警方嗰啲提子， 提防骗子， 系讲咧日本同埋内地咧都爆红啊，呢个星状嘅提子，你有冇睇呢个报道？即系超搞笑， 佢咪又系用嗰啲专登用嗰啲帽。等佢成長嘅時候，啤佢出嚟。 你係咁樣睇啦，即係如果你想做星形就星形，心形就心形啦。 喺佢成長嘅時候啤住佢， 即係好似西瓜咁樣嘛。 係咯係咯， 西瓜佢有啲長方形， 咩形都有啦。 我 見過有啲咧做埋個樣添啊，人樣啊。佢即係用一個帽咧，即係雕塑咗一個人嘅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喺佢成長嘅時候吸住佢。咁佢慢慢長大嘅時候出嚟咧就係一個人嘅樣。 哦，咁西瓜咧其實就可以做到嘅。我最記得嘅係舊時，即係好似。朝头早会落去九龙城食下早餐咧，佢咪有一档喺路边嘅生果铺， 摆咗个四方西瓜喺度。 系啦，又细四方又三角形啊，日本好多呢啲啊，同埋卖好贵。 但系嗰啲西瓜咧，即系啊，价钱系好贵，因为佢要特登去到培育佢一粒一粒咁培育啊。咁但系佢入边嗰个嘅甜度咧，其实系麻麻地嘅，即系唔系话特别高啊。你见啲人都唔会吹捧佢嗰个甜度，反而吹捧佢形状多， 方便运输啊嘛。佢话方便。 果然你系富贵，我见过，我喺超级市场见过几次，我唔舍得买，三四百蚊一个西瓜， 三四百蚊一个， 系啊， 咁平。 我最初见嘅时候啊， 700几、800蚊， 系咩？700几、800蚊。我最初見嘅時候啊，講緊廿幾年前，你知唔知嗰陣時賣緊幾多錢啊？ 幾多錢啊？ 即係第一次， 應該幾千嘅啦嘛。 第一次出現個四方西瓜，3000几蚊。 係啊， 當年3000几蚊。 係， 我梗係唔買啦， 梗係唔買啦。但係有冇食過咧？跟住有個富貴嘅朋友開嚟食咗一排， 我只係覺得咧好唔知點切啊！你個橢圓形嘅西瓜，你咪一刀落去，跟住你切開佢食啦。啊，方形嘅你点切咧？打横打直，点样片开佢咧？都唔知点食。 咁早啊，唔好问我数学题。我究竟一个正方形嘅西瓜点样分到？ 呢个 炸汁分配到几多份？ 八份。 呢个炸汁啊最好。 炸汁就最平均。 系啦系啦，炸汁就人人都有啦。呢个就系 IQ 题最后得出嘅结论。好啦，嗱，讲翻呢个网上爆红嘅星星形状嘅提子啦，你见到一抽咁样。 佢话本身系边只品种嚟噶呢个？ 系啦。我想讲咧，原来啊，系骗局嚟 嘅。哦， 原来冇星星形嘅提子 嘅， 有或者得好少。 graphic 嚟噶呢个系。 系啊，原来咧，连啲大量记者咧就查证之后咧，发用啊应用程式喺小红书上边咧输入咗星星提子咧，便会出现大量贴文啦。但系不少网民都。不少網民都說咧，大家吃過星星提子嗎？咁樣，咁大家就變咗一個網絡嘅迷因啊！ 咩？ 即係大家咧以訳傳訳咁樣，即係有㗎，真係 有㗎。 你食過？ 大家以為有， 我食過啦，超級甜啊，甜過香印啊！但其實咧，大家咧都係胡說嘅，都係叫做。講講笑嘅啫，咁樣 咁咪即係等於你身邊有冇人中過六合彩啊？冇啊！ 但個個都話唔係，有人中嘅喎，有人中嘅喎。 咁嗰個人咧， 你識 超去邊 度？係咯，識唔識啊？個個都話期期都有人中，啊唔係呢一期冇人中啊，所以嚟聽日就失2800万啦。 好留意喎， 好留意啊，咁但係咧，你識唔識個人中過？我又真係識未識過有人中過六合彩喎。 係咯，永遠啲人都同你講 好神秘， 中廿蚊用翻40 安慰獎。 好啦，咁啊講多啲俾大家聽啊，再仔細睇下留言區咧，發現咧網友喺上面寫咧，這是 P 圖的 P 得真好 ，P 圖辛苦，更加有留言咧就話曾經咧我深信不疑嘅，奈何被騙多次咁樣。咁原來咧三個步驟咧喺嗰個美咩 app 咧，即係修圖 app 啊，三個步驟15秒。怎样 P 星星菩提子一条短视频出咗嚟，真系 佢除咗星星之外，咁照道理佢都可以做、 啊、 做其他形状啦。 正所谓网上咧可以骗你嘅感情，更加可以骗埋粒提子。 系啊， 真系呢个世界。 咦？呢个扣到即系警方嘅呼吁。 系啊， 即系网上嘅世界真系咧好多谎言噶啊！唔止呃你钱，仲呃埋你，即系连呢啲形状嘅嘢都呃一呃你。 所以 话 网上有咩好信啊？嗱，嗰幅图啊，嗰个人嗰个 icon 嗰幅图又系假嘅，明明系即系猪胆身形好易认，个鼻都系猪胆形，又话系咩鹰鼻咁样，样样都系假嘅。粒提子明明系圆形，都话变星星，呢个世界仲有啲咩信得过噶？ 冇啊，冇。有阵时睇翻嗰啲网红化妆网红啊，落妆前、落妆同埋上妆之后咧，哇，嗰个样你更加相信呢个世界。就算佢冇 P 图，你都真系觉得原来有好多即系手工嘅功夫咧，都可以做到你唔相信。 系啊，咁。唔知道可唔可以衍生一个职业啦？P 图职业啦，就系负责帮人 P 系咪？我之前咪讲过有一份即系最新出现嘅工种咧，咪就系揾翻究竟喺网上边乜嘢先至系真啊嘛？ 哦， 即系专系揾翻哦， 核对师咁样， 核对师咁样啊嘛，个样未必系真噶咁样，呢个妆一定系假噶啦，要揾翻佢真实嘅样貌出嚟啊嘛。 其实好多时呢啲网络风潮嗰啲迷因啊，即系其实外国仲多啊。你有時 search 一啲嘢咧，你以為是真咧，其實唔係啊，係啲網民編織出嚟噶， 係啊， 一啲叫做偽科學啊、偽文學啊，比比皆是啊，真係。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做 research 嘅時候啊，或者咧，即係大家睇呢啲嘢嘅時候咧，第一你可以唔係好認真咁去看待，咁就 OK 啦。你好認真咁去看待咧，真係要揾多啲資料咧，先可以核實真偽啊。 對，工會代表威脅會關閉煉油廠等設施。法国工会组织透露，计划在今个月19、26和下个月6号在石油产业领域展开三轮罢工，分别持续24、48和72个钟。罢工可能导致炼油厂和仓库等设施关闭，造成燃油减产。而今个月19日的24个钟头罢工，已经有多个领域的工会响应，巴黎等地公共交通系统和法国多地的铁路客运到时可能瘫痪。总理博尔内表示，希望工会组织能够负起责任，强调罢工行动不应该惩罚民众。他再次强调有必要改革退休制度，会继续说服民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9， 日元 129.17，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38， 人民币 6.741， 英镑对美元 1.223，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299 点，跌了1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78美元，卖出1898.9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本港部分地区能见度下降到3000米以下，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初时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呢、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你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hello， 中国小朋友，哦，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系啊，大家好啊，咁啊，真系愉快吓，咁啊，琴日小弟都挨咗啲眼瞓，睇下美国嗰边啦，咁啊，出嚟啲消息都几好、啊，咁啊，当然咧要交俾 Dicky 咧同我哋分享下啦，今日有冇机会咧提振埋港股嘅表现啊，咁、嗯、啊，交俾你讲啦，唔该 Dicky。 哦，捱眼瞓都值得嘅，尤其是睇下個通脹數據，話曬呢個數據牽一發動全身，唔係淨係影響美股，更加影響咧美國未來貨幣政策。咁當然啊，貨幣政策就梗係影響全球嘅資金流向，特別係我哋有聯繫匯率嘅香港啦。咁尋日咧都講㗎啦，就預咗咧個美國嘅即係通貨膨脹嘅壓力咧，就進一步得到舒緩。咁啊呢啲咧。即係作為分析員嘅，我都分析咗俾大家聽㗎啦。好啦，去年即係十二月，即係上個月啦，美國嘅 CPI 按月咧就跌 0.1 個百分點，咁亦都係咧兩年半以嚟第一次，即係真係有個回落啦。咁、嗯、按年咧就升呢一個嘅 6.5%， 咁升幅亦都係咧差唔多都一年以嚟最低嘅一個水平咯，9.1 㗎嘛，去年年中嗱，咁呢個數字咧就同市場預期就完全吻合嘅。咁好啦，咁即係點咧？咁即係話進一步有個回落嘅情況咯。咁好啦，咁股票市場就當然就即時咧就有反應啦。雖然話就話咧，好似我日前都咁講啦，都叫做反應緊㗎，即係6677咁嗰只啦，因為。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即係金融市場永遠都係前瞻㗎啦。預咗呢個數據會溫和咯噃，咁個股市就當然已經係行定先，唔會等你㗎嘛。咁已經係出現咗呢個情況嘅。咁但係真係出到嚟嘅時間咧，咁大家真係會覺得啦。甚至乎咧，有個別嘅聯儲銀行嘅行長，包括費城嗰個聯儲銀行行長咧，都即係都咁講啦，就話。即係好似過往好積極嘅貨幣政策，好緊縮嘅貨幣政策，咁而家咧就點咧？都將成為過去咯噃。咁嚟緊咧，其實加息嘅幅度咧，有機會放翻慢去到四分一厘都相當之合理。哇！咁啊掂啦，真係。咁點解啊？因為過去即係四分三厘加息都曾經成為常態，咁而家咧。就真係已經啲聯儲局嘅官員都會覺得可以放慢到四分一厘啦，呢個咧亦都係我日前有講嘅俾大家聽啦。咁所以咧，即係當嗰個美國加息嘅速度、幅度、力度，同埋咧呢一個嘅即係未來嘅貨幣政策出現一個未至於轉向，但係咧就真係好顯著咧就放慢嘅情況之下，當然咧股市都會仍然係高冇升平。不過咁反映緊，亦都反映咗啦。如果你話計埋今日咧，就都唔止6677啦，都真係7788，甚至乎8899，因為即係都係講緊同一個嘅憧憬。咁喺股票市場度。即已经发酵了两三日咧，咁啊都系咯，都正面嘅，话晒嚟紧二月一号去到以至到三月，大家都会系觉得联储局加息都只不过每日四分一厘，咁届时就加完两次，咁都系去到五厘咯，咁呢个都会系即系相当之正面，咁个美国股市咧，咁都继续即系有个比较稳定嘅表现咧，亦都点讲啊 ，Nasdaq 都连续升咗5个交易日啦，咁啊道指都200点嘅升幅，咁都。算係即係算係合理同埋完全係預期範圍之內嘅。咁但係咧，你話喂睇到個港股點咧？咁睇翻預託證券就都有啲股份都繼續即係做好嘅。咁甚至乎咧，即係平台經濟就大家就最關心㗎啦。啊，雖然咧即係尋日咧都真係開始有少少部分啲股份有啲即係獲利回吐嘅信號。咁但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都係繼續話咩啊？支持平台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咁不過呢樣嘢咧，亦都係大家已經係預咗，亦都係期待緊，即係繼續有重磅嘅官員去講同樣嘅言論。咁啊，又係嗰句啦，即係對於平台經濟嘅利好嘅因素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就係由呢個阿里整改啊、杭州市政府支持阿里啊呢一啲嘅消息不勁而走咧，咁亦都係嗰句。都係反映緊，又係7788咁上下，咁所以咧，即係22000点嘅目標咧，我都冇改變嘅。咁但係好客觀講，就真係有部分啲股份，尋日就真係升咗好耐之後，終於都有少少回吐嘅信號。咁啊，扯戰扯走咯，又唔好話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先至嚟突如其來好進取、好積極。 即係正所謂萬點見底，大家又唔積極嘅時間，跟住一路萬六萬七萬八都唔積極，咁你又唔需要去到而家，即係喺呢啲即係兩萬二前嘅呢啲水平先至嚟太過進取嘅，咁真係好冇貨嘅，咁亦都唔需要喺而家呢一刻過分地進取， 下個禮拜有過年停北水咧，係咪先？ 係咪就係啦？我話講咗重點，因為始終亦都嚟緊咧，就我哋農曆新年咁，內地春節咧，咁都有段幾悠長嘅假期嘅。咁呢段時間咧，亦都少咗一個助力。咁大家都即係年年都知㗎啦呢件事，咁所以咧就亦都係咯，即係唔需要即係過分地進取咯。尤其是即係我都講有個別啲股份。真係開始有個少少嘅即係回吐嘅時間，可能會回多少少咯，即係都係嗰句大漲小回未變嘅嚇，咁、但係亦都要提醒大家啦嚇。 嗯，如果係咁啊，的其我唔進取，我好保險添啊，保守一下咁樣啊。嗱咁睇到啦，而家加息咧就好似喘定咗啦，咁喺呢個時候咧美元就會轉弱㗎啦，咁英鎊又會回穩。如果咁樣去睇，我睇下匯控得唔得咧？ 哦，嗱，如果用呢一個角度。正係呢個角度咧，咁我覺得會咁講啦，即係都係一個複雜嘅問題嚟嘅，唔係話淨係一個美元同一個英鎊就可以決定匯控嘅前景。不過，匯控近期嘅表現亦都越嚟越穩定啦。嗱，因為唔係講笑啊，淨係佢之前啊都叫做幾高位又賣咗加拿大嘅業務，就俾加拿大當地最大嘅呢一個皇家銀行啦。咁呢個是其一啦。咁再者咧，亦都係啦。始終喺大中華地區嘅業務咧，佢哋都係個集中度會比較高嚇、即係除咗英國之外，咁而家大家都明啦，即係後疫情時代，咁而家已經係完全復常嘅狀態之下咧，即係工商嘅活動亦都會慢慢好起嚟。咁再者咧就係、加息嘅幅度啦，嗱，因為咧即係始終都係嗰句啦，當呢一個聯儲局嘅加息嘅步伐放慢，其實對匯控都係正面嘅。咁因為咧香港大家都知，即係我或者過去都經常都講俾大家聽噶啦，貼現窗基本利率、最優惠利率同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係三樣嘢嚟噶，唔同嘅因素影響嘅，係有金管局決定嘅，有銀行決定嘅，有市場決定嘅。咁但係客觀的情況咧，就話對於咧就係銀行嚟講，特別係存款嘅利率啦，即係如果你話要加，甚至乎要加得快嘅話咧，咁對佢嚟講其實就幾大壓力嘅。咁但係而家你會見到咧，就係個加息咧就有少少傾斜嘅，即係嗱，唔係話唔加，有啲定存都加咗，不過而家有啲優惠又減翻啲啦嚇，即係大家做定期早排定做嗰啲咧，就可能仲開心，因為有啲去到成五厘以上嘅大銀行都。咁啊，但係存款嘅利率咧，點都係加得比較慢點，所以如果你話美國嘅息率進一步快速進入呢個所謂高原期咧，咁對匯控嘅即係呢一個淨息差啊表現嚟講咧，反而係有幫助，因為即係簡單啲一句就係話嗰個存款利率咧再大幅上調嘅空間咧。預期係少咗嘅話咧，咁當然對於好多零售嘅存户嘅銀行嘅存款嚟講咧，咁就會比較正面一啲咯。咁所以用呢個角度去講就都正路㗎，即係都係匯控都可以即係提高一線㗎。 Okay. 咁另外都想問一下 Dicky 啦，咁其實見到內地保險股嘅板塊咧，係咪嚟緊嘅時候都會機會比較多咧？咁又見到內地嘅房地產債務風險下降啊，或者係政策有改善啊，又話養老金業務發展等等咧，都有幾多唔同嘅利好因素喎。咁呢一個方向，我哋係咪都幾值得睇內險方面咧？ 嚴格上嚟講係嘅，所以過去呢兩個月其實啲內地嘅即係所謂嘅中資嘅保險股咧，其實都反覆咧都已經有一個唔錯升幅，即係當然佢哋升得係慢火煎雨嘅，成慢慢升，咁但係咧就真係都升咗成即係十一月同個市同步見底咧，就升足兩個月，從來都冇停過。我都記得咧，即係有陣時做下訪問啊，或者做直播，有啲人都問下，即係中人壽啊嗰啲咁點睇咧？咁我就話佢。好簡單嘅啫，嗱，佢冇沽貨信號，你咪揸住佢先咯。即係都係嗰句啦，嗱，跌嘅時間就真係要識得驚，升嘅時間又唔好，即係先至嚟驚咯。即係升嘅時候唔使驚，除非真係有逆轉信號啦。咁我諗暫時嚟講，呢一秒鐘咧，頭先小白講嗰幾個因素咧，的而且確係嘅，都仍然係維持住，即係亦都係成為咗有少少即係利好呢個板塊啦，唔特別講個別股份啦，即係利好呢一個。 板塊嘅其中理由。咁再者咧，因為 A 股嘅市場氣氛亦都好翻啲啦嚇，咁啊債券嘅市場亦都係。咁再者就內地嗰、那個通脹，咁尋日都出咗 CPI 啦，咁啊按年2%咧，亦都係管理範圍之內。咁啊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通脹又溫和，咁啊貨幣政策咧又唔會有啲乜嘢大變動。咁債券型同埋股權型嘅投資亦都相對會有機會穩定翻啲。咁再者今年亦都係。一句講曬，大家就知啦。復常咁兩個字咧，咁亦都會係對於唔同類型嘅保險，無論產險啦、壽險啦，正常嚟講都有個即係樂觀少少嘅睇法嘅。 嗯，咁啊，今日時間都仲有同 Dicky 講埋呢一個話題啦。咁啊，其實由萬五點開始咧，可能有啲散户都賣下貨啦嚇，咁啊積極部署啦。嚟到依家啦，咁啊手上咧嘅 ATMXJ 咧，特別係啲大嘅科企咧，都有一個潛在嘅利潤喺度啦。你會有咩投資建議俾翻啲散户咧嚇 ，Dicky？ 嗯。 嗱好啦，即係咧，騰訊，我諗即係由我由長假期之前咧，去旅行前咧，都同大家講，即係呢隻股份有幾吸引。嗱，當然我又唔係特別有喺度講啲個股啦，咁但係我只不過想講就係話，當即係大家都會明白13.5年嘅低位開始出現反彈嘅時間，即係當其時我就話喂，十月全景 hello 位啊，就真係有港股有機會見底啊，跟住又即係恆指新曆年20,000啊，農曆新年22,000，咁呢啲目標我過去都有講過，咁其實都好接近我嘅呢啲預期目標㗎啦。咁如果你話喂，真係有啲錢贏喎，又嚟緊又農曆新年㗎喇喎，又要唱下錢啊，封下利是啊，食下大餐啊嗰啲咁。咁尤其是尋日真係譬如話 ATMXJ 有好多隻，咁唔係全部，一部分都真係有一個少少嘅回吐信號出現咗啦。終於經歷咗呢一個兩個月長嘅呢個升浪，有部分股份由低位升咗成一倍，咁咪咩咯？即係少少減下磅，著量地，唔好咁重倉過農曆新年，咁都唔會係一件錯事咯。我認為 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 Dicky 啊，幫我哋詳細咁樣分析大市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 Dicky 傾偈喎，好嘛？唔該曬，拜拜。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请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昨日交更的时候呢，有位师兄教我去电信商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的。这 么方便？ 是啊，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呢，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登记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那里看看。 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嘅优惠咧，就同阿钟哥同小白可以讲呢一个吓，几得意。不过唔知道你哋有冇机会或者有冇兴趣挑战一下冬天浸暖水池睇戏。 暖水啊， 暖水池睇戏系啦， 系咪嗰个公园嗰、那个？ 系啦系啦系啦。 但佢系咪 keep 住暖先？即係會唔會好似屋企沖熱水涼咁樣咧？ 嗱，我先講咗一樣嘢先， 變凍先。 我咧喺冬天嘅時候都有帶小朋友咧去游水嘅，即係康文署嗰啲咧，咁都暖水池嚟嘅，啲水咧係唔係好凍，但係都係凍。 嗯，哦，同埋會即係好似仲話講啊，屋企個浴缸咧，如果你放缸水坐下坐下，暖都變凍啦。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我咪講話你有冇興趣挑戰咯？我唔係話呢個係一個享受嚟嘅喎，但係嗱，即係我有講句公道説話，小白你用康文署嘅標準，康文署收你10多蚊，人哋收你100多蚊，唔同嘅。 有啲咩嘢？ 根據價格反映質素嚟講， 咁佢睇咩先？ 冇咁講。睇咩戏啊？哦，佢有个预定㗎喎，有个设定㗎喎。不过呢，佢係咁样讲嘅。嗱，有一个海水公园啦，嗰、那个水上乐园啦，咁有个叫做电影节添。 嗯，哇，劲喎、啊。 好嘢。 Movie Festival, 喺边度搞啊？喺水上面搞。 唔係、哦、如果佢咁样嘅话，嗱，水上乐园 有 啲 咩㗎其实。 跟住你睇套戏啦，会唔会播嗰啲咩啊变种食人仓 3D 啊，嗱喺、哦、个水度游嚟游去。你又浸喺水里边，咁啊吓你一跳、啊！ 你啊 俾我直跟咗啲恐怖片。 跟住仲要咧， 其實我 由於做效果， 睇下泰坦尼克啫，都係悲情愛情片。 你睇我睇㗎，變種食人鳥， 變種食人鳥，你唔好理佢。 再擺啲喺個水嗰度，增加個驚嚇感。 佢一定係受歡迎㗎。如果唔係開唔到變種食人鳥二咯，大佬開到續集就知佢有料啦，係咪先？喂，講多少少內文俾大家聽下先啦。咁啊，啊！佢又冇讲播咩戏嘅，我暂时揿入去咧，佢就系话观看经典电影嘅，乜嘢系经典电影？呢句可圈可点，系咪先？ 好似有公布过嘅，等我都揾揾先。 嗱，我而家戏曲电影啊， 嗱，我而家揿入 卡通片，我记得有几套系。 我而家揿入佢个网站嗰度咧，就冇讲边套，不过咧。其实呢佢都敷晒喎。 喂 係啦。佢都敷晒喎。你唔好以为佢容易喎。我唔知係咪呢大家冬天嘅时候冻嘅时候呢都想凉浸浸啊。或者睇到啲水雀女郎啊咁样啊。 唔係喎，即係正係除咗呢个天气你可能话正话我都讲话挑战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呢都真係几有噱头㗎喎。 有㗎。 你諗下。我几好可以一班人浸喺嗰个泳池里边一齐睇戏啊！ 系啊，你有兴趣同我一齐睇？但系嗱，我哋呢啲对戏剧好执着噶嘛，你唔讲俾我听播咩戏咧， 我唔会去睇噶嘛。 烂片我哋哇唔睇噶。 不过唔系、外国都真系有呢啲咁样嘅叫做玩法的。 诶、我揾到啲戏喎， 系咩系咩？ 佢净系讲埋呢个，佢话外国真系有啲咁样嘅玩法的。你只系买飞，唔知睇乜嘢戏，总之正价票咯，正价票入去，你先知道究竟佢播乜嘢俾你睇。 哦。咁今日 播咩戏啊？ 今日啦，因为有啲已经完成咗噶啦。今日13号啦，睇翻嗰啲譬如今日咁有《侏罗纪世界》， 哇，系啦，世界系咪最新嗰套啊？ 唔好理啦， 我都唔记得咗。 等等先，作为观众嘅你，浸住睇啲恐龙，噬你，啄你。你点睇？得唔得？ 我唔知佢有冇嗰啲水里边啲恐龙啊嘛，我唔冇诶， 或者佢水流系有水，佢唔使摆啲嘢喺度，佢个做个水流嘅效果。 睇下你可唔可以感受到？ 系啦，咁你都有啲唔同。咁嚟紧我唔全部讲晒啦。譬如有啲得意啲嘅，有譬如超音鼠啊，波士 B B 啊，大黄蜂都有，大黄蜂都有， 科幻片 合家欢嘅， 合家欢嘅。 有冇啲悲情嘢啊？ 冇啊，冇悲情。经验就有， 其实佢数嚟数嚟都系想睇翻泰坦尼克，泰坦尼克最似有水嘅，或者嗰啲咯，Captain Phillips 咯，即系 Tom Hanks 嗰啲啊戏啊，系 阿凡达咧，直头系水世界添啦， 系，你知唔知睇水世界啲人话，哇，真系水水地啊套戏，你有冇见我翻嚟讲啊？ 我未睇， 我都未睇，咁点解你唔睇啊？点解你唔睇啊？ 未有个冲动， 我都系， 我都系， 讲求一个冲动噶嘛， 系啊，真系啊，大家。即系喺礼拜六日嘅时候啦，即系揾下啲唔同嘅好去处啦。其实呢啲都系搞下噱头啫。即系老实讲，你话好多人去，亦都唔知道噶。 不过你讲起水世界啫，嗰套戏咧，咁啊提供另一套，真系叫做 Water World 水世界。好多年前咧， 未来水世界就系嗰套， 奇云高士兰嗰套咯。系啊，嗰套系一套经典嚟。 系咪话佢有个腮嗰个啊嘛？ 系啦系啦，嗰套真系一套经典。 未来水世界 系经典事件最多嘅。 唔系咁嗰个造型。嗰个造型啊，争啲嘅。 哇，嗰、那个系史上嗰个制作费，我唔敢肯定系咪而家都仲系最高，但都头两三位噶啦。 我喺度谂紧啊，可能不过个 right 都贵啊，即系其实你播翻 Aquaman 嗰啲咪啱数咯，即系水行侠嗰啲咪啱数。 啊，又系、哦，又系、哦。 系啦，嗰啲咯，即系或者依家最近嗰套黑豹咪有嗰个拉摩啊。 哇，但系嗰啲唔会啦，因为个版权你攞唔到啦。 系啊， 可能系 本地有冇啲游水？咦，有啊，精装追女仔咯。 咩电视剧啦、啊，游水嗰咩 破冰钻石 系啊系啊，有绝招添啊嗰个。 好啊，咁啊，礼拜六日 plan 下唔同嘅行程啊，睇下有冇啲好去处，自己可以同一家人享受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高铁香港段将会在星期日恢复服务，并且在昨日发售车飞。港铁说截至昨晚十点钟已经卖了超过3000张在恢复通车首日的北行车飞。今个月15到26号期间北上到广州南、广州东、深圳北和福田的列车仍然有车飞卖。港铁说高铁刚刚重新投入服务，乘客可以在拣班次的时候预留弹性，亦都会密切监察高铁重启运作之后的情况，继续和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联系，为跨境旅客提供服务。中国驻英国使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英方发表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批评英方无视中方严正的立场，执意发表所谓报告，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发言人说香港民众依法享有远远超出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更多权利和自由，中方制定并且实施香港国安法，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受到香港各界的广泛欢迎和衷心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国安法相关条款进行解释，有利于解仪式或紫色纷争，有利于规划审理香港国安法案件的司法程序，同埋维护香港法治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符合香港社会的普遍期待。奉劝英方认清现实和大势，放下殖民心态，尊重中国主权和统一，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外交部长秦刚继续在非洲的访问行程，并且转到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并且和总统邦哥会面。秦刚说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加蓬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加蓬推进新兴加蓬的战略目标，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邦哥感謝中方對加蓬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方位有力支持，說加蓬高度贊同中國的發展理念，期待深化合作，願意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增強非洲國家在國際治理之中的話語權。美国海军退伍军人达德利在俄罗斯被扣留9个月之后获释，协助在海外被扣留美国公民家属的美国新墨西哥州前州长理查森证实，达德利已经获释，并且移交给在波兰的美方人员。他说美国驻波兰和俄罗斯的大使馆有份参与促成达德利获释。美国国务院以私隐为由未有正面回应达德利获释，只是说注意到一个美国公民被俄罗斯递界出境。现年35岁的达德利去年4月在波兰旅游期间入境和波兰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州，因为入境原因不明而被俄罗斯当局扣留。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29.01，瑞士法郎0.927，加元1.338，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5点，跌1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59美元，卖出1,898.67美元。

化粧を君にプレゼントしたとして、時間が経ってしまえば大抵記憶からこぼれ落ちて溶けていって消えてしまう。でも絶えず僕らのストーリーに添えられてしまうのように、思い返した時、不意に目をやる時、君の胸を震わすもの、探し続けたい、愛してるよりも愛が届くまで、もう少しだけ待ってて、言葉など何も欲しくないほど悲しみに手つくよ、でも勝手に 对于瑞典人的印象，相信有些人也都听过他们有一种生活的态度叫做 Fika。 在 Fika 时间里面，原来他们绝对不会工作的，而且他们每天都会有吃鸡蛋，喜欢每一餐饭吃饭的时候就喜欢点一些蜡烛，有一种和谐的心情在这里，更加喜欢就是穿一些间条的衣服。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原来在瑞典这种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他们每天早上九点半去到十点钟，甚至乎就是一点半去到两点钟，很多的瑞典人都会将手上的工作先停下来，就说到进入了一个叫做 Fika 时间。对于他们来讲，一天里面最少要有四个的大休息时间才可以，因为他们心目当中没有休息时间是绝对没办法想象得到，我们要的是小息，他们要的是大休。Fika 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可以停下我们的脚步，享受我们的人生和生活的，希望生活的节奏这么紧密的每一日也都有能够令到自己慢下来，抛开生活压力，所以我们会觉得啊，原来他们的生活步伐是非常轻松和喜欢享受时间的。我们做不做到呢？那就要你自己先知道了。刚才讲过了，他们喜欢穿上一些就是间条衫的，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呢？原来这个是跟他们喜欢简约美学是很有关系的。对于瑞典人来讲，物品的实用性才是产品的首要考虑之处。这种间条并不是乱这么画的，原来这种间条模式的设计是当地人经过自然界的融合而衍生出来的 design 来的，设计主张人和自然的融合，更加令到他们在白忙之中有一个又一个呢喘息的空间和机会的。他们更加会说到这种设计可以给到北欧人一种就是生活的幸福感觉，不知道你又觉不觉得呢？亚洲有圆点，欧洲都有间条，相当之有趣。今日的你，不知道你望一望件衫，原来我穿了哪一种的设计出门口呢？ Thank you. 有刻想起我心愿。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的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咏仪高级督察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 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新年快乐，我是 Gloria。 新年快乐，2022年呢，真是话这么快就来一个圆满结束了。见到不少朋友呢都在社交平台 post 了就过去一年一些的大事回顾，可不可以看回就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大事和转变。我见到你们警队都制作了一段就是2022年警队大事回顾的短片，质素很高啊 Gloria。 果然识货。讲开大事回顾，不如我们都做一个2022年的骗案回顾啊。 诶，都好啊，等听众可以温故知新，了解多一点就是最新骗案的趋势，那就没那么容易被人骗了。不知道在2022年骗案的类别和手法有没有什么变化和趋势呢？ 小白，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哪类型的骗案是最严重啊？ 当然记得啦，网上购物骗案嘛。 没错啦，网上购物骗案呢是2022年的1月至10月占了总骗案的数字三成。常见的骗案手法呢还有求职骗案、投资骗案、电话骗案、援交骗案和网上情缘骗案等等。 我又好奇一问，哪一类的骗案呃钱呃得最多的呢？难道又是网上购物骗案？ 你错啦，呃得最多钱的呢就是电话骗案之争。当中呢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假冒官员电话骗案。但是呢在这几个月就见到另一种的电话骗案手法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是那是什么的电话骗案呢？ 就是猜猜我是谁了。他呢总共占了电话骗案里面呢接近八成的。 猜猜我是谁这种的手法和以往的又有什么分别呢？ 以往猜猜我是谁这个手法呢，骗徒会先在一些社交平台里面输入受害人的电话去找下他们的称呼，然后呢就用那个称呼去打给受害人，又或者会打给受害人叫他估下自己是哪个。一旦受害人呢要是某个朋友或者是亲戚而叫个名字出来呢，骗徒呢就会立刻认是那个亲戚朋友了。 听你这么说，我终于都明白为什么骗徒打来的阵时会叫得出我的名字了。 是啊，在拿到受害人的信任之后，骗徒就会说自己已经转了个新的电话号码，叫受害人呢就记下新的电话号码，然后在几日之后就会再打给受害人，用不同的藉口，例如好像被内地公安扣留啊，或者遇到一些急事啊、意外，就急需要用钱去要求借钱啊，或者是汇款的。 我明白了 Gloria， 由于受害人已经储存了骗徒的电话号码了，就会真的以为自己的亲友打电话来借钱。 没错啦，咁喺呢几个月咧，就多咗骗徒假冒系受害人嘅仔女啦，或者系孙仔孙女，咁声称自己喺香港犯咗事，被警察扣留住，要求受害人咧俾钱作为保释金。而骗徒咧仲会用尽千方百计，叫受害人咧绝对唔可以同其他人透露佢俾人哋拘捕咗啦，同埋要求交保释金呢件事。咁搞到好多受害人咧都冇适时同身边嘅人提及收到一啲诈骗电话，导致有金钱嘅损失。 咦，咁 Gloria， 唔知乜嘢人系最容易俾人呃嘅咧？ 受害人方面咧，有八成半系71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当中咧有超过200位受害嘅长者系有亲身同一啲假冒警务人员嘅骗徒见面嘅，佢哋咧就会同佢交收一啲保释金。 利用长辈对仔女同埋孙仔嘅爱去到呃老人家嘅血汗钱，呢班人实在太过分啦！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多加提防佢哋咧？ 嗱，大家咧应该向身边嘅亲戚朋友，特别咧系一啲长者，分享翻以上电话骗案嘅呃人手法，咁避免身边嘅长辈成为下一个受害人啊嘛！咁如果市民收到一啲不明来历嘅电话，就应该要提高警觉，唔好向对方透露自己嘅个人资料，就好似姓名啊、身份证号码等等。咁收到任何人打嚟八撞，自称系你嘅亲戚朋友，又话自己换咗个新嘅电话号码， 仲要求你借钱或者汇钱，又或者要拎啲钱嚟交保释金，都唔好信啊。咁如果你遇到紧急嘅情况，最紧要咧就系保持冷静，同身边嘅亲戚朋友倾一倾，拎多个意见。如果有任何怀疑，就可以打去防骗热线18222倾下啦。 咁除咗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之外，仲有啲乜嘢嘅骗案都系年尾年头要多加留意嘅咧？ 喺年尾咧，同埋年头，应该好多公司同埋做生意嘅听众都要开始处理一啲年结同埋找数啦。咁所以今日咧，趁住呢个机会，提下大家小心提防商业层面嘅电邮骗案。 商业层面电邮骗案，哦，咁我真系唔知道，其实系啲咩嚟嘅咧？ 而家唔少嘅公司咧，都会利用电邮咧做一个主要嘅沟通渠道，而啲骗徒就会透过一啲钓鱼攻击啊、入侵系统漏洞，或者由非法嘅途径入去公司嘅电邮系统去偷睇咧商业往来嘅电邮，而之后骗徒就会假冒系公司嘅商业伙伴或者系供应商，向一啲受害公司发送电邮，指示对方咧将一啲货款存入新嘅银行户口。骗徒咧亦都会假扮一啲公司嘅高层，发出电邮要求财务部嘅同事将一啲货款存入一啲骗徒控制嘅银行户口。好多时候受害公司嘅员工冇向呢啲收款公司或者母公司打电话去核实汇款嘅指示咧，就作出咗汇款，咁就导致公司有损失啦。 唔知道 Gloria 你会唔会有啲真实嘅个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有啊，曾经咧有一间美国嘅物流公司喺香港咧就开咗个分行，而呢间分行嘅财务主管咧就系 X 女士啦。咁有一日 ，X 女士咧就收到嚟自美国总公司嘅老板电邮。咁就话总公司嗰度收款银行账户咧，因为一啲税务问题需要被查核，要求佢咧跟住另外财务部同事一位 Y 小姐嘅指示去处理一啲款项。 咁喺呢个案件入面，唔知道 Y 小姐系咪作出咗一啲指示呢 y 小姐咧就喺电邮里面就叫 X 女士唔需要咧将汇款汇去美国总公司嘅户口，但系咧就叫佢将啲款项用嚟支付老板其他生意嘅用途。咁由於 X 女士咧，平時咧都要幫公司處理好多大額嘅轉帳，而且核對過老闆同埋 Y 小姐嘅電郵地址，同以往嘅亦都冇分別，咁所以就跟住指示咧，喺三星期之內咧，分咗11次存款去4个本地公司嘅銀行户口。 咁即係一共匯咗幾多錢啊？同埋幾時揭發呢件事係騙局呢？ 直到幾個星期之後。X 女士咧就好似平时咁，将个月结财务报表，连同一啲大额转账嘅报告，一齐咧就透过电邮交俾总公司嗰度睇啦。咁啊，老板一睇就话，从来咧都冇 send 过有关电邮咧要求作出一个转账。咁 X 女士咧先发现公司嘅电邮系统咧其实系俾人入侵咗，公司总共咧损失咗大概1亿500万港元，于是咧报警求助。 哇，都损失咗好多钱、啊。咁听众又可以点样识别呢一类型嘅诈骗电邮啊？ 骗徒咧会用一啲好相似嘅域名嚟制作一啲虚假电邮，用嚟鱼目混珠。咁如果收到有关更改收款户口嘅电邮嘅时候，首先一定要提清楚电邮嘅邮标啦、来源地址同埋回复地址，以判断真伪。如果你收到突然改变汇款嘅要求咧，或者系被要求汇款到去一啲新嘅账户之前，一定要打电话俾对方核实资料同埋真伪啊！ 公司电邮系统被入侵咧，真系防不胜防噶。有冇啲咩计仔其实可以保障得到啲公司嘅咧？ 嗱，为免公司嘅电邮系统被人入侵，公司咧应该首先就加强翻员工对于电邮骗案嘅手法认知，仲要咧同你嘅商业伙伴提醒多啲相关嘅防骗资讯。而市民亦都要做好资讯保安，当收到自称系生意伙伴发出嘅电邮嘅时候，应该联络翻对方确认翻内容嘅真伪。记住唔好随便咁打开电邮里面嘅附件或者系超连结啊！当然啦，唔少得就系要设定一个唔容易被破解嘅密码，同埋用双重认证嘅方式登入网上服务，而且仲要定期更改密码，同埋经常咁更新电脑保安软件。 诶、，Gloria， 唔知道你有冇啲防骗 tips 又可以提下我哋啲听众咧？ 针对住公司嘅钓鱼电邮。多数咧系源自一啲假电邮里面嘅假连结，有啲钓鱼电邮咧会扮系政府或者系公司型机构，咁大大只 logo 咧，令人一眼睇落去咧就好似真嘅。电邮入面咧亦都会引你去揿入一个连结， 当受害人 click 入去假电邮里面的假连结之后，就会去了一个假网站那里。受害人呢不为意的时候，就会以为是真的公司网站，于是就会输入了自己的个人资料啦，例如电邮名称和登入密码，这样黑客就可以成功拿到你的个人资料了。 拿完我的个人资料，个黑客下一步不知道会做什么的 呢？黑客拿了你的资料之后，就会透过你的员工电邮找到你公司系统的资料，继而就再入侵公司的系统，又或者直接连结一个木马程式去偷走里面的资料。 哇，骗徒的手法真的层出不穷哦。 没错啊，有些钓鱼电邮入面的假连结呢，如果你细心用个浮标移近个连结，就会发现是另一个假冒的网址。黑客呢其实可以潜伏在受害公司很长的时间去等一个落手的机会。假冒公司的上司向下属发出电邮，指示下属呢将钱转去另一个账户。 咁睇嚟，中小企日常咧都要加强公司电邮系统嘅安全啦，先至咧可以防范得到网络嘅攻击啊！ 嗱，唔止噶，仲要定期咧加强员工资讯保安嘅意识，唔好将公司嘅款项咧转去一啲未经核实嘅户口。而处理电邮嘅人员咧，亦都要提防一啲可疑嘅电邮，唔好立乱去开启电邮里面不明嘅连结，或者系下载来历不明嘅档案。行交易的时候，双方都应该利用多种途径去确认汇款的资料，例如可以打电话去核实一下。在工作上应该设立多层的批核机制，定明各个员工的工作程序，去核实收款人的身份和汇款的真正用途。 没错，骗徒再厉害都敌不过谨慎又细心的市民。 是啦，听众平日都要留意我们警方反诈骗协调中心 ADCC 的网站，留意最新的防骗资讯。如果怀疑自己或者身边人受骗，记得打来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 大家都要记住留意防骗资讯，这样就没那么容易堕入骗局了。预祝大家新一年身体健康，远离骗案。麻烦 Gloria， 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初时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喺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另外，清水湾道出九龙近住安秀道都有交通意外，呢边龙尾就喺井栏树。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快线，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吐露。到港公路近住科学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回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碧桃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新清水湾道去平石龙尾在 彩雲村，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喺太子道東近住彩虹道。新界區大埔公路來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出九龍嘅龍尾喺香港體育學院，而去上水方向龍尾喺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門公路出九龍近華都花園車多，龍尾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比較車多，龍尾就喺泥圍。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迴旋處一段擠塞，龍尾屯門騎術學校。仲有荃灣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启德专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先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CIBS 第39季节目《印度神话》， 我哋一班喜爱广播剧，包括咗香港好耐嘅少数族裔人士，用广东话做广播剧。 我系梵天，自存自有嘅至高精神。 我多罗家终于都可以掌管三界啦！ 十婆，请你履行自己嘅职责，带嚟拯救世界嘅 B B 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3岁，来自韩国，又靓女又有才，王诗作曲啊 ，Yuha Let's Dance。 你가내전부였는데어떻게예쁜날두고떠나는거야다시내게로와줄순없어내게로 deep world 난네사랑에미쳐가내모든걸가져다널사랑하니까너아님다른사랑안할래 So I'm 本咧就喺2012年以一个女团嘅形式咧就系出现啊，但系可惜冇啲原因啦，就冇得出道啊，咁啊离开咗咧 train 咗9年嘅公司 YG Entertainment 作个人发展啊，已经有2年时间。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几啱听啊 ，Yuha Let's Danc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星期五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嘅表现啦。咁啊，受惠咧，美国上个月嘅 CPI 咧按月跌咗 0.1%， 系2年以来咧首度下跌嘅啫。咁啊，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啦，道指升216点啊，标普500指数升1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9点啊，港股 ADR 咧亦都话继续有得升啦，咁啊升137点啊，睇嚟今日咧继续有一个高走嘅形态啊，高开高走嘅形态出现，咁啊转个头咧，散户股民就可以密切留意其他的资讯了。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来，大壮开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电话旁边啊打咗俾个大壮开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咧，啊，气温亦都相当之清爽啊。唔知道法庭上面又有冇啲特别嘅清新空气吹下咧？ 要做被告啲，梗系啲冷风吹埋嚟啦。 咁又系嘅。 啊，睇翻传媒，其实啲朋友都倾噶啦，即系新近咧比较多人留意的案件就系两位医生啊，即系我哋又分清楚啦吓，中医西医啊，西医咧就系俾人哋检控咧就误杀罪，带咗上法庭啊。咁而且咧。呢轮咧都留意到咧，有啲吓、啊、医生咧就系、是、俾人告误杀啦吓，两单啊上过高院嘅啦吓， 系 咁啊，亦、都咧嗰两单咧就定咗罪啦吓。咁、同今次啲不同咧，大家会留意到就系话，嗰次嗰两单咧，一单啊麦允玲啦吓，咁啊仲有一单啊关孝之啊，两位都系女医生，涉及嗰啲咧都系啲美容嘅功夫啊。 系，其实美容咧好多时唔系净系话最近啊，即系我做人都做咗唔系话好多年，但系都已经听到咧同美容有关嘅一啲嘅医学问题啊，或者医学诉讼咧都系几多噶。 美容出现事故咧就当然啦，有人。名咧就係最嚴重啦嚇，咁、但係之前係都你睇翻報道都有啲係可能身體影響到視覺有問題啊、感覺有問題啊、麻痹啊，樣都有嘅。咁、講管制嘅嘢都講咗好耐嚇， 係啊。 咁有時候又話啲咩叫入侵性嘅治療，有啲叫非入侵性啊嘛，即係冇個 invasion， 但係點樣界定咧？即係邊啲係皮下注射咧？譬如之前有啲人講啲叫 high 腹肌，我開頭都唔知咩嚟嘅，話完用一啲係好雜速嘅超聲波咧，係打入個皮膚嗰度，而且係令到嗰啲裏邊嘅一啲組織咧係潰爛咗。咁啊，復原嘅時候咧，就會收緊翻外邊啲外皮，咁咪好似有個拉皮嘅作用咯。話呢啲嘢 係 唔會咁做啲咁嘢啦。真係， 我初頭聽都聽到，哇！乜而家啲美容已經科學到咁樣嘅，但個心入邊咧都會諗一句：得唔得㗎？安唔安全㗎？係 咯，要靚就唔要乜嘢，咁真係有啲事女要諗清楚啦，真係啊。咁另外亦都有啲係中醫咧，係或者類似中醫、疑似中醫啊，針灸咧又令到啊個病人咧又過咗身啊，都中西醫好似不遑多讓咁啊，真係啊。咁就大家就去研究咧，即系依佢告乜嘢告误杀喎吓，咁乜嘢系误杀咧？咩情况之下先会犯咧？咁同一啲西医朋友啊，即系啲 friend 咧吓，啲走肉嗰啲啊，知道有行家俾人到告呢个误杀咧，就真系嘈到拆天啦，即系唔知有冇嘈到杀人咧？ 系咯，但系其实医生咧去医人嘅时候，咁啊，梗系就除咗诊金啊、收你钱之外咧，本身咧我都好相信大部分医生系希望真系医翻好你啦，等你健健康康咁样走翻出去。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一个做好心嘅情况底下，即系唔小心搞到人命关天，咁啊到底系即系悲剧啊，定还是其实有啲事情都可圈可点咧？ 嗱，呢啲就系我认识嗰啲咧嘅医生，佢哋好多共通嘅观点啦吓。咁啊，的而且确咧，其实唔好话啲医生朋友啦，我自己去接触咧，就真系有啲近親啦，去公立醫院嚇，有啲有啲人話公立醫院啊，偏遠地方，水準點點點咧。其實我睇到佢哋真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呢個係親身經歷嚇。咁工作係好辛苦，工作量多啊，時間長，而且呢個責任好重大。 係啊係啊， 咁呢啲係好清楚嘅。咁當然啦，社會有第二啲聲音啦，就係、是、喂，如果係咁，會唔會即係話用咗咁多資源時間嚇？去訓練咗啲精英出嚟，變咗有免死金牌啊，係咪醫商衛咧？啊，呢啲社會討論啊，呢啲就嚇，咁啊留翻大眾去研究啦，咁樣。 咁法庭方面點樣去到判斷咧？醫生係誤殺啦、謀殺啦，定係其實原來兩樣都唔係咧？ 誤殺咧就有啲類似嘅定義啦。咁我才疏學淺，所以即管你當係小學生教材咁講下啦，咁樣。尤其是咧，係頭先提及咧，有兩宗案件啦，都係啲係牽涉美容嘅女醫生啦嚇。咁曾經咧係有一位咧，麥允玲嗰個咧，就係、是、因為佢喺第一宗審訊，雖然咧係陪審員咧就係、是、無效嘅，即係嗰個四比三嘅 hung jury 嚇。咁但係咧嗰宗案件有個議題咧，就拗咗上去呢、這個。终审庭的最终，咁啊睇翻终审庭的判词，如果冇理解错咧，那个就是最好的基础啦。 系啊， 咁其實話何為之誤殺呢？咁有啲人就話四個條件，有啲人五個條件。咁大致上有乜呢？就話首先就係嗰個被告咗人嗰個咧嚇，嗰、那個被告啦嚇。 係、 對於個死者咧，佢有幾樣嘢嘅。一咧就有個所謂英文叫做 duty of care 啦。 係。 咁啊，中文咧有啲人譯做就話謹慎責任啦。咁就難明啲嘅。 嗯。 一個 care 即係。CRE 啦，即系平时啲女朋友问个男嘅、 啊， 喂 你 care 唔 care 啊？我我都 care 你啊，大众咪 系咯，唔敢当下，因为有时候啲富豪咧就照顾下啲系咯啲女星啊， 系咯、 啊， 又好 take care 佢 啊。啊，咁究竟有冇个 duty of care 咧？即系啊，咁其实即系话咧系互相之间有冇个责任要照顾佢。 嗯， 咁就通常都系讲紧譬如。老師對學生啊，咁啊或者專業人士即係醫生啊、律師又好啦嚇、啊，對翻自己嘅當事人咧嚇、 啊， 就好容易就話咧誒，佢哋之間有個關係咧，就產生咗個 duty of care。 誒，如果阿爸阿媽對仔女又有冇一個 duty of care 喺度？ 睇、情況啊，即係調翻轉個仔女對阿爸阿媽有冇 duty of care？ 你又啱喎、 啊，咁所以咧要呢、這個咧就法律上咧就要視乎個情況嘅。咁、跟住呢下一步就睇下有冇违反咗呢个 duty 啦 ,breach 咗啦个英文就 係、 咁而家呢个咁嘅违反呢嗰、那个责任呢、破坏咗个责任呢而又导致到呢佢预期到可能係死亡嘅。 嗯。 而当中呢係产生一个有争议议题呢就话、有冇一个严重疏忽呢、gross negligence。咁就就住呢個乜嘢叫嚴重疏忽呢就當時就拗咗上中心法庭啦。咁、就話啊，究竟嚴重疏忽呢樣嘢係客觀，即、就、係、是、大家去睇，咦啊呢、這個人咁樣做啊？由大眾嚟啊，市民啊，陪審員嚟決定， 嗯、 啊用佢哋嘅角度啊，盡量客觀咧去做個標準啦、啊。咁、 嗯、 啊，定係仲使唔使加埋呢就係、是、嗰個被告人自己。佢自己點諗咁中心庭話唔使啦，唔使睇佢點諗嘅呢個標準咧，係、一個客觀標準嚟嘅。咁啊，翻轉頭講呢啲咁嘅 duty of care 啊 ，breach of duty 呢啲嘢咧，咁啊，根據翻嘅判詞咧，都係話呢啲其實同咧民事訴訟裏邊咧相同嗰啲句子咧個概念一樣嘅嚇。咁、如果揾一本係啲基礎 A B C 民事侵權法咧。有時候啲普羅大眾嚇上下啲初級 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係嘛 嚇，哇， 都會有提及嚇， 嗰啲都黃頁咁厚嘅咯 嚇，嗰啲係咁咪可以揾啲雞精睇睇噶嘛嚇。 OK OK OK， 咁呢個裏邊咧牽涉個名人啦， 阿 Lord Acton 咧嚇，即係講緊好耐以前，即、就、係、是、英國嗰啲係好出名嘅大法官啦嚇。咁佢嗰啲係虔誠啊，愛爾蘭基督教徒咧，仲係啊，佢出世嗰個年代已經係清朝啊。咁佢就話即係好似要愛你的鄰居咁樣啊，聖經故事噶嘛。咁就產生咗就係鄰居之間咧，睦鄰咧有個 duty of care 咁樣啊。 哦，係。 咁所以呢部分咧就咁樣發展出嚟嘅。 但係鄰居就話都有 duty of care 啦。咁啊，但係如果醫生同病人係肯定有一個 duty of care 添。 小伯你都讲得好对嘅，如果假如嗰个医生系处理某一个病人啦，无论系做手术啊定系点咧，相信呢一关咧就控方啦，即系检控嘅话咧就唔难去跨过嘅。 嗯， 咁而至于有冇违反嗰个 duty 咧，就好多时就睇下控方嘅专家啦，即系讲咗啊，做呢个手术啊，应该要做啲乜做啲乜。咁其实睇翻以往嗰两位女医生。啊！佢後來嗰個判刑嘅時候咧，兩位主審大法官啊，李素蘭同埋啊張慧玲大法官咧，都係有列出咗控方當時啲基礎嘅。咁啊，可以即係容易明白，咪即係佢都牽涉咗就話，譬如係麥韻玲嗰單就係話啊，有冇去一個好嘅實驗室攞出嗰啲咁嘅血嘅樣本啦、 啊？ 如果冇做到嘅，咪又即係違反咗嗰個責任咯。共同嘅咧就係話啊，有冇揾啲合資格人士啊去即係看管住即係幫手啦。咁、美容院得翻嗰啲叫美容師同埋咩坐前台嗰啲接待員， 係 點會有？醫學嘅資格， 啊、接待員又做唔到嗰啲嘢咧。 係啦、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有呢個責任，有冇違反咧？咁似乎呢幾關都唔難過嘅，即係普通嚟計。 係、 反為咧就係、是、究竟係唔係 严重疏忽吓呢样嘢，真系睇下嗰个客观标准啦。咁我相信打起身嚟就会讲翻，即系医生一般会点做咯。 医生一般点做，我哋都好想知啦。但系我就系纯粹咁听嘅时候咧，即系作为一个市民啊，好地地嘅时候咧，攞个身体去教飞，仲要望一望嗰间铺头，喂，原来前台同埋入边嘅内笼都系得几丁友啫。嗰个 duty of care 听完大众威讲之后，都唔知佢做到几多成。 问题就是他们很多时候找了个注册医生啊，那个注册医生有时候自己都要即保护自己了，即是去到你真的 去处理的事呢，个责任就摆在他的肩膊上， 哎 呀，即是一个不觉意有什么是危疾出现了呢，你睇翻嗰两单嘅判刑显示到咧，就一单咧就系有同嗰个病人咧签咗一个同意表格嘅，因为好多时候一般医生都有噶啦，即系做某些手术咁 啊， 都会提醒风险啊，系啦，讲到明生死状咁嘅样， 系咯， 咁一单系有做，一单系冇做，但最后咧佢有冇通知嗰个病人个风险啊，有冇签同意书咧，只系。咁多項嘅即係疏忽嘅其中一項咧，即係多咗少咗唔影響整個大局嘅。咁、 哦、 所以都係謹慎為上啦。 我好奇想問多一樣嘢啫，其實簽完嗰啲我哋頭先都話即係叫簡稱生死狀嘅嘢啦，係咪免責聲明擺咗喺度就真係免責咧？咁即係譬如落完雨，我動個牌喺度小心地話，咁你跌低咗啦，我當動咗個牌喺度噶啦，嗱你唔好搞我啊，係咪就可以咁樣咧？ 咁呢度咧就要分清楚啦，系减责定系免责啦。 哦， 咁啊系咪话即系写句说话喺树咧，就你可以乱嚟都得咧，胡作非为，咁人哋就整亲跌亲咧，都完全冇责任咧。咁啊，成即系个法庭你要睇整件事噶嘛。 嗯。 咁如果系你好似玩阿小白你嗰啲行山咁 extreme 嗰啲 sports 啊，咁即系讲到明玩嗰啲嘅啊，咁啊当然法庭考虑咧就一个依大家都知道系有高啲啲风险嘅咁样 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有啲老人家去参观某些花园啊，咁你地下咧就全部淋晒水嘅都唔抹嘅，咁你同个牌都救唔翻嘅，最多可能咧即系赔$10。减翻5毫子咯， 所以唔好谂住咧，即系签咗任何嘢，又或者系动个牌喺度咧，就真系免责，或者咧就系豁免咗任何嘢。法庭咧都睿智嘅，同埋咧就系情理情理。有阵时咧，法官大人都唔系盲嘅。 我绝对唔系啦，当然吓。不过得意咧就系我睇翻啊麦医生嗰宗案件，控方嘅专家咧个名字几得意嘅 喎， 叫 Doctor Minglin 啊，我唔知佢中文系咪译做。大陆医生咧， 呢个大家有待参详参详啊吓，有兴趣 睇下有冇 further fact check 啦。 好啊好啊，唔该晒大众威先，拜拜。 拜拜，唔该小白。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 MACD。MACD 是指乜嘢呢？点解咁多人喺技术分析嘅时候都会讲呢四个英文字母呢？原来 MACD 指标简单嚟讲就係长期同埋短期嘅移动平均线嘅收敛同埋发散嘅征兆，加上双重嘅平滑处理，用嚟判断买股定还是卖股嘅时机同埋信号嘅。MACD 的组成包括有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即是 EMA 和离差值 DIF， 根据这两样东西构成一起就会成为 MACD 了。再讲好像很深，不过知了起码识多一点，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听呢个歌咧，就好想食早餐啊 ！Sabrina 张曼珊，歌曲名字叫做《甜蜜在10:59前》，希望今日有个靓早餐食下啦，大家都。 晨光追踪31。 星期五早上的晨光追踪31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打电话俾阿畅先，电视部嘅阿畅喺咪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喂，早晨啊，今日夜晚咧唔知道31台有咩精彩嘅节目可以俾我哋嘅听众，等佢哋可以变成观众咧？ 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夜晚8:00啊，有呢个《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咁啊，睇开呢个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即系《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咧，就系我哋访问下咧香港嗰啲残疾运动员啊，认识下佢哋嗰啲心路历程。即系大家知道做运动员一啲都唔容易嘅，何况系残疾嘅运动员添。咁所以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就每一集都会请嚟一位咧呢啲残疾嘅本地运动员啦，听下佢哋嘅。奋斗经过点样走上做呢、这个运动员嘅路啦，咁另外通常都会请嚟，佢哋都会带埋一位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啊、教练啊、队友啊上嚟同大家咧分享下见证下佢哋嘅事嘅。咁嗱，今集咧我哋嘅主角咧叫做高志坚，高志坚咧真系坚，佢有一个世界纪录嘅，佢有一个就系单手爬独木舟5公里世界纪录啊！ 哇，呢、這个纪录真系不得了！你叫我两只手爬，我踢 lift 我都搞唔掂啊！ 系啊，5公里仲要爬， 系咯， 即系跑都唔得了啊，仲要系爬咁啊！一听都听到啦，佢单手爬独木舟啦。咁原来高志坚咧喺12岁嘅时候咧，因为意外啊，咁啊失去咗只右手。咁但系佢好中意做运动嘅。咁啊，憑住佢嘅堅毅意志咧，佢喺好多唔同運動項目嗰度都有出色表現嘅。嗱，雖然佢有爬獨木舟嘅世界紀錄啫，但原來咧，佢喺1980年呢個殘奧運嗰度咧，佢奪得呢個100米短跑嘅銀牌同埋跳遠嘅銅牌，即係佢玩開田徑嘅。咁但係啦，去到2018年咧，佢創造咗呢個頭先所講嘅5公里單手爬獨木舟最快嘅世界紀錄。咁啊，佢有一句座右銘嘅，就係話咧，喺你未嘗試之前咧，就千祈唔好觉得好容易或者就要放弃咁话。咁啊，大家想认识多啲啊高志坚咧，咁啊今晚8:00一齐睇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啦吓。 系啊，咁啊将不可能啊变成可能啊，呢一班嘅选手相当之厉害。另外10:30嘅时间仲有咩节目咧？ 有一个全新嘅纪录片系列叫做《唱响中国》，咁啊1连3集嘅。咁啊呢个节目讲乜嘅咧？就系讲下即系中国为咗实现呢个2100年奋斗目标咧，就基于呢个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个发展成果，咁啊同时啊展望咧未来30年间咧国家喺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方面前进嘅方向同埋时空嘅规划咁话，咁啊今晚第一集啦，咁啊会同个题目叫做未来前行啊，咁啊讲乜嘅咧？就带领啲观众啊去了解一下咧而家国家咧目前嘅发展状况，喂有好多我哋真系冇谂过，原来咧中国咧系有发展呢、这个。电动的超级跑车， 诶系咩？ 系啦，即系电动车咁，系、啊、超级跑车，即系原来佢哋有生产紧嘅。咁啊，另外啦，咁佢哋亦都有呢个全自动化嘅港口，同埋无人机的士等等嘅发展嘅。咁啊，大家想认识多啲中国呢方面嘅发展咧，今晚10:30要睇下呢个《畅想中国》啦。 哎呀，好啊，嗰啲咩无人机的士咧，其实喺唔知系咪杜拜啊，定唔知嗰边嗰啲 friend 咧？就有見過類似咁樣嘅嘢嘅，咁啊亦都見嗰啲YouTuber 咧去坐過嘅，咁啊但係唔知如果你話大陸生產嘅啊，嗰個情況又會係點咧？個電腦點樣先進法咧？今日夜晚大家10:30嘅時間可以留意港台電視31嘅《唱響中國》啦，冇錯，唔該曬親，拜拜， 拜拜， 嗰個唱唔該小白，21度氣温，相對濕度9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驻英国使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英方发表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批评英方无视中方的严正立场，执意发表所谓报告，歪曲事实

币6.725，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121点，跌328点。港金报17,680蚊，升咗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2美元，卖出1,8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出九龙近住安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过咗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喺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出九龙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文化博物馆。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在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比较车多，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环宇海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顾纪君，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自己，爱自己多一点，多一点正能量，咁希望大家就可以身体健康。 我是江美仪，每朝早起身的时候望住块镜同自己讲，你得嘅，你是最好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就不是只是说基层人士看病的意思，讲紧整个医疗系统最基础的一层，比较着重在慢性疾病和如何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 接下来13集一起探讨一下如何藉着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曾经被他无意伤害的少女心，听住啦。 即系再对上一 plug I'm sorry 嘅时候，主音文迪喺度谂自己又有啲咩人喺心入边系觉得愧疚，欠佢哋一声对唔住嘅咧？促使到有今次呢一首情歌嘅出现，作曲填词编曲 One Promise， 监制 Joey Tan 周石汉。 要等你不要操心，未会阻你不。要太狠， 上榜两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One Promise， 愿意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真系好夹喎，第一次遇见一个新相识的人，你会留意他啲乜嘢呢？你可能会话，我欣赏一个人嘅内涵多啲。是嘅是嘅，但是欣赏内涵需要时间，冇可能第一眼就知道他是咪一个有修养嘅人。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从外貌入手。看一个人嘅外表大致有两种方向。第一种当然就是外貌协会嘅成员，纯粹从样子出发，看下佢嘅样系咪合眼缘。我从来唔会界定靓还是丑，因为呢个标准见仁见智，你喜欢未必佢中意，所以合眼缘最重要。有人喜欢小鲜肉，有人喜欢有经历，各色其色。第二种就系睇佢衣着打扮，有冇品味，有冇潮流触觉，还是崇尚自然，最紧要着得舒服。外貌加上服饰，自然就会俾到其他人对呢位新相识朋友一种好强烈嘅直觉，究竟佢系点？所以经常话咧，第一眼感觉好重要，因为呢个印象深深印喺脑海里边，之后好难改变。简单讲，第一眼见到你觉得你是好，以后同这个人的关系会有一段时间不错。相反，如果是差，要出好多力才可以改变其他人的看法。但是除了这两样，还有一样可以判断这个人是怎样，就是一些细眉细眼的行为。早几日由于好耐没吃面，于是找间粥面店吃晏。坐低之后即刻点餐，揀咗自己想食嘅面之后，突然传嚟一啲声音。对于声音可以有两种简单嘅划分。第一类就係、是、听唔出呢啲声音係点发出嚟嘅，要估下估下。另一种就係、是、一听就知到底係乜嘢事。传到我耳边嘅就係呢种，因为我好肯定呢啲声音是由按住鼻孔借排出气体，将鼻腔内的黏液一同排出。简单讲，即是肾鼻涕。你一定分得出这些声音，一听就知，完全不需要怀疑。听到这些声音，好自然会将这个人的动作加上排出来的黏液想象到。所以大部分人听到都会突然起晒鸡皮。今次这个声响比一般听到的更大，如洪水猛兽般冲过来。但是这种声响仍然有一个盲点，就是没有办法分得出究竟是来自男性还是女性。我回头一望，见到一位衣着端庄样子秀丽的年轻女性，拿着一张纸巾放在鼻哥前面，再用力一伸，跟住将纸巾放喺台上面，动作纯熟。这个时候传嚟服务员嘅声音：先生，你叫嘅云吞面。 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其实不必医学根据，我有的病，我会医病，我会攞诺贝尔奖。患了生病，只会医病，既中枪。其实讲穿只是一句，要你的命，救你的命，秘诀一般已重伤。 够重伤， 你这种命，我这种命，也要听。是长暗障，挫折变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半自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入绝入绝入去痛眼口耳鼻，半自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空气，腹肌，心肌，腰肢宽，必须重口味。谁有稀罕鼓励金句？教你怎样，教我怎样，会是遭殃，靠冥想。这个剂量去压惊，我也是长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半铁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住一绝一绝一去痛眼口耳鼻，半铁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向你，吸收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胸肌腹肌心肌，腰肢宽必须重口味。世界突然定惊，过去是全梦想，牺牲对付创伤，痛着不亮，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入绝入绝入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向你，吸收心痛，接受别离，谁若要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最毒的分手也是你。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有一个字咧，我细个嘅时候唔识读嘅，咁而家大家就知道佢嘅读法啦。因为其实嗰个唔系我哋中文嘅汉字嚟、就系、是、一个井字中间加点， 当饭嘅当字、 啊，当饭嘅当字。咁、呢个当字其实本身系日语嘅汉字啦，咁样。咁以前成日都唔识读嘅，咁而家梗系会识读啦。呢、這个牛当咧，其实喺香港咧都幾受歡迎，即係好多人食飯嘅時候，因為我有陣時夜晚啊諗到食咩，我都去買牛當食嘅。 日本嚟嗰個品牌啊， 日本嚟嘅，因為日本有嚟到兩個品牌噶嘛，咁、其實係啦，咁其實本身日本仲有啲品牌咧都係賣牛當嘅，咁、但係佢哋就未嚟香港啊，亦都未必會嚟啦咁樣。咁呢個牛當咧，其實我都會自己整嘅。 咁我自己整嘅时候呢、嗯、坦白讲啊，我整嘅时候呢我觉得係好食过係街卖。 咁你用啲牛肉都唔同啦应该都。 係嗰个汁。個牛肉我覺得應該差唔多嘅啫、嗯，我都係買嗰啲，你唔好買太肥嗰啲咩美國肥牛，太肥咧又好油粒粒咁，食、嗯、完又要跑步，好辛苦。咁、嗯、咧，咁如果你買嗰啲普通啊都嫩口嘅牛肉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咁我覺得好食嗰個位喺邊咧，係因為嗰個汁。 嗯，系 嗱，我喺出邊如果嗌外賣嘅時候咧，或者堂食啦，我都會 extra 同佢講。要多汁嘅，咁、 嗯、 个汁咧，佢仲有得分系咪零上嗱？呢、這个欧都知啊、 嗯。 譬如有阵时，如果你系嗌外卖，佢另外装起佢噶嘛，系啦。咁我如果有阵时嗌外卖，我堂食，即系我堂叫嘅话咧，我去到 cashier 嗰度俾钱嘅话咧，我都会喺嗰、那个佢不饭嘅时候，我直接同佢讲：你个饭我唔好嘥个兜仔啦，你直接抌入去啦咁样。咁会再环保啲。咁但系个饭要浸住 佢使唔使 啲汁咯？ 佢会唔会同你讲啊，先生，你系咪想要汤饭啊？咁多汁， 咁多汁，食汁食定食饭啊？咁唔會嘅，呢啲連鎖快餐店唔會嘅，如果茶餐廳又會啦， 係啊， 即係有陣時茶餐廳我試過去啊一個舊時公司在灣仔未搬去中環咧，灣仔咧係嗰仲有嗰啲人情味噶嘛，仲會夾下你啊，俗稱話即係夾下你食汁正食飯啊，靚仔， 你知唔知咧？有陣時我都話咗我食偏鹹噶嘛，咁我嗰啲汁咧佢撈喺上面咧，我覺得仲有個好處，因為啲飯咧一定係。全部浸曬佢嗰啲湯嗰啲，即係嗰啲汁啦，嗰啲味嘅。咁我又覺得，咦都 OK。但係如果你食得太鹹，當然唔好啦。有啲人食得淡啲嘅話，呢個方法都唔得嘅。好啦，咁我嗰個關鍵咧就係我覺得點解會好食過，即係自己整好食過街買咧，係因為我嗰個汁咧。整得好食過佢， 嗱、 但係要講先， 嚇笑法，你用呢個標準，好食整得好食過佢， 係啦，唔係 嗱你， 但有一樣要講， 你已經喺屋企沖㗎啦， 有一樣嘢要講，要講嘅有一樣嘢係咩咧？你自己整個成本咧，我肯定係貴過佢自己出邊街， 咁梗係啦，佢大量生產， 係啊，佢出邊街嗰個價，我當佢都係30蚊，睇你咩 size 啦，我當你買個大嘅，其實都要50几蚊嘅喎，咁你問我50几蚊食個飯？而家嚟讲当然算係普通啦，咁、但係绝对唔係话平嗰隻咁样。咁如果你话我自己整嘅时候呢，嗰、那个生产成本呢其实肯定会超过呢个50几蚊、因为我仲要买我计埋个米啦，计埋入面嗰啲烹调汁嗰个材料啊。咁我牛肉咁我淨係买一 pack 仔，我嗰一 pack 仔我都随时都可能要70几蚊啦。 係㗎 係㗎。咁如果你话我可能一家人食嘅话，我仲要再买多一两 pack 添。咁嗰度都已经差唔多200蚊啦。咁所以即係大家自己试下又得，即係耐唔到一两次我觉得都 OK 嘅、你个成日自己整嘅话我都唔会。我整完一两次之后有阵时屋企人过咁咪再整我不如街买算啦。 係、真係啊。你即係整一次即係话即係好似嗰时呢疫情期间啲人咪焗面包嘅。哇！你嗰啲材料啊，又抽筋面粉，又高筋面粉嗰啲，即系整到人都抽埋筋啊！真系啊！ 等于你屋企都可以自己整汉堡包噶， 系啦。 但系你都 贵咗嘛？ 贵，因为咧你自己屋企整咧，你个心瘾就嚟。我谂住啊，不如自己整。买啲靓啲好汉堡啊！平时嗰啲 我连个面包皮都自己整嘅，自己做咁样， 系啦， 奈我咩可？ 有得 咩无麸质面包，好鬼健康咁样，系咪？ 上等芝士添， 系啦，好劲嘅，喺水牛城嗰度买啲芝士翻嚟， 连埋嗰啲面粉啊，我都特登唔知喺边个国家嗰度订过嚟嘅。 啊，点解个牛肉？ 巴黎嘅九棍鱼系咪？有你食神啊！巴黎嘅九棍鱼， 牛肉点啊？ 牛肉饭，咁牛肉饭咧，咁啊有啲 recipe 咧可以同大家 share 一下。如果自己整嘅时候咧，到底应该点样做咧？咁当然啦，要准备嘅咧就系水啦，水当然因为你要煮个汁啊嘛。咁啊，我亦都会准备定咧一啲酒嘅。咁我自己咧会用两种酒，第一种咧其实会选择红酒。咁啊，红酒都封建诱人啦。咁如果你话喂我巴闭嘅，又搵唔知边一年嘅红酒， 咁 你 个 汁，咁你个汁又贵。 有啲30蚊支嗰啲红酒你唔用，用30000蚊一支嘅 啊！我就用30蚊一支嗰啲红酒， 你仲话唔认系二世祖啊？你真系 我同你讲过噶， 曾经系 唔系来世想做？ 来世想做二世祖。 好，呢个后话。好啦，咁跟住讲翻咧嗰个红酒，你即系封建游人，我搵啲最平嘅，咁啊倒落去咁样啦。跟住亦都要加啲日本嘅豉油啦，因为呢个送菜系嚟自日本嘅，跟住仲要加。味淋，我成日都喺节目嗰度讲味淋系一种好神奇嘅调味剂， 咩摆咗落去都好似唔同咗咁样。 系咯， 即係增味增味劑嚟嘅，跟住亦都要加翻啲豉油入去啦咁樣。咁你幾個倒咗落去嘅時候，其實嗰、那個份量咧，我會。因为每个人唔同啊，我会偏向咧落红酒嗰度会多少，因为红酒嗰种嘅原本我哋就咁煮咧，又容易有一种嘅涩嘅。 系、 嗯。咁但系因为你一阵间会放大量嘅洋葱， 嗯， 咁呢个洋葱咧，我中意两扣，两扣意思即系话将紫洋葱啦，同埋普通嘅洋葱咧都放入去。咁同埋我本身咧，嗱我喺街食嘅时候，我可以叫佢多汁啫， 嗯， 但系我唔可以叫佢多洋葱噶嘛。咁、 嗯、 洋葱配呢个牛饭咧， 正噶， 其实系好食噶， 正噶正噶， 系啦，因为洋葱系一种好神奇嘅蔬菜嚟嘅、嗯，你平时切嘅时候啦，辛辣啊嗰种系咁嘅，但系你一煮到佢热，佢热完之后，佢会有一种好香甜嘅。咁、 嗯、 所以我好中意食洋葱，特别喺呢个饭嗰度。好啦，咁、那个饭嗰度咧，我就会。大量嘅洋葱啦，真係幾個洋葱，我切，然之後擺入去一齊喺度煮嘅。咁所以我本身個湯咧，即係個之前預備嗰個水咧，我亦都會預備多少少。咁份量自己大家嘗試下調節啦。咁、 嗯、 個洋葱咧，我都起碼最少都會放三個咯，因為我真係中意大量洋葱啊、嗯。好啦，咁跟住放落去嘅時候咧，你就由呢、這、一個大火。開始煲，好啦，煲到咁上下嘅時候，見到嗰啲水開始會收咧，你就轉呢一個中至到文火，好啦，跟住再煲，咁啊一路煲嘅時候咧，你耐唔耐你調下味嘅時候咧，發覺依好似結得滯，你又加多少少水喺度，因為可能開頭大火嘅時候咧，佢會揮發得比較上犀利嘅，好啦，咁跟住我就會。做廚師最簡單嘅，你想知道譬如啲洋葱煮完煮得好味咧，咪 OK 咧？你夾一嚿洋葱出嚟，試一試，睇下夠。我中意食淋厚啲嘅呢個，因為越淋咧，佢有機會佢嗰個糖度咧會再增強咗、 哦， 會令到佢再甜啲。咁啊，同埋佢又唔好淋到爛曬啦，當然係。咁啊好啦，跟住整埋之後咁上下啦，然後咧就開始落你啲牛肉啦。當你嗰個汁都已經準備好嘅時候咧，就可以放嗰啲一片片嘅牛肉落去，就喺上面咧就。稀一稀佢，系啦，揦一揦佢，咁你就會發覺咧，連埋嗰個汁咧，都本身已經咧有牛肉嗰種嘅感覺喺入邊，因為啲牛咧，你煮完之後，你發覺佢有啲。可能啲牛入面嗰啲血咧比較上多，咁就變咗嗰啲好似打邊爐嗰一層嘅， 啲泡泡嗰啲咁嘅嘢啊嘛。 係啦，我哋喺街嗌嗰一類嘅叫做汁咧，其實佢都係有呢一種泡泡，同埋有嗰啲好似啡色一粒粒嘅嘢，其實都係牛肉嘅精華嚟嘅。好啦，咁你放咗牛肉落去，咁、那個牛肉亦都喺入邊咧，就好似打邊爐咁，滷熟咗佢啦，撈翻啲牛肉上嚟，咁然後咧，你個汁咧，我自己就再中意再煮多一下。煮多佢可能大概分零鐘嘅時候咧，咁你就已經牛肉啦，同埋呢個汁咧，兩方面都已經準備好咯。跟住咧，咁啊當然係要揾翻啲日本米啦，咁日本米周街買都有噶啦。跟住咧就煮佢，煮完佢之後咧，好啦，畢飯，畢完飯之後咧，我就中意咧就先喺個飯嗰度咧挖一個窿仔嘅，就將嗰啲牛肉咧填滿佢。 哦 系啦，呢、這個賣上嚟嘅，填滿佢、嗯，然後個汁咧，我亦都會將個汁咧，即係我隔咗嗰啲洋葱出嚟先，跟、住就再將個洋葱咧喺個碗側邊排好嘅先， 係， 最後先至再落汁、 哦。有擺盤嘅，你想講係嘛？ 個汁啊，梗係再落多啲啦。咁、我自己中意食呢個汁，亦都為咗自己食汁去自己煮嘅啫。咁、所以呢一個叫做自家製嘅牛丼， 係、 啊，完成。 咪係嗰句咯，先生，你食汁定食飯啊？ 兩樣都食啦， 喺屋企可以食嘅。好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